涵节目组表达强烈不满。中方表示没有任何意图就病毒溯源一事误导他人判断。关于 Twitter 封锁账号一事，中方认为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非法暴力活动，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关于暴力的报道却轻描淡写甚至无视。一些社交平台充斥着大量针对中国的恶毒谎言、谣言，希望媒体和 Twitter 等社交平台正确判断什么是真正的虚假信息。中方又说别人对中方的家务事横加干涉、辱骂抹黑，中方不得不奋起自卫，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88点，升485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1点，升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宏桥10.54跌3.8，腾讯控股677蚊，升18.5。美团334.2升17.2，阿里巴巴229.6升1.2，小米集团22.15升3.5，快手300.2升22蚊，石药集团9.63升9.1，港交所456.8升11.8，友邦保险100.5升1毫，药明生物93.25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英镑10.812，瑞士法郎8.342，澳元6.009，加元6.158，新西兰元5.591，欧元9.25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5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8点，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01美元，卖出1,7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知地讲啦，较早前赤立角机场路嘅支路去翻东涌市中心，近日香港航空总部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机场路啦，去翻东涌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车多少少，西行就是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另外旺角道有水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封闭，现在旺角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旺角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報告，今日流鼻血， 就賴落去前日嗰度。 根據而家專家嘅講法咧，你係冇嗰個因果關係嘅， 你係冇直接關係， 冇直接因果關係 嘅。今日仲勁啲啲啊嘛，咁講 係咯，啱啊，越嚟越核突噶你啊，咁樣啊，真係 冇嘢嘅， 係啊，幾好啊，但係佢精神奕奕喎。 其实是的 放他这些叫做放了个那些叫做疫情假 那又不算放假他有做工的、 哦、那我有做工我在家做工其实挺轻松的你都没说 很轻松啊 在家做工其实挺轻松因为我仔大女大是不是家里都没有人 我啱啱啱 长期就不是这么 说了、哦、是啊是 你久不久才觉得 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金炉 咯，系咯，就 系你咯， 都唔系噶，我哋都有谂过，哇！你话如果我哋可以长期咁样咧，有一个好似173打电话咁样咧，咪好灵活咯。我哋可以去到世界各地都同大家服务到咯。 咦，佢有啲偶像喎，佢 系啊，就算俾人发配边疆，你都可以打电话翻。 即系就算我哋去咗旅行，其实都可以咧。如果唔介意嘅话咧，都可以朝早10点点，譬如去泰国玩嘅旅行嘅，都可以继续复翻嚟。 哇，你肯唔肯啊？咪咯， 好似试过， 系咯，你做咩咁睇唔开咧？ 我啊，不过我就唔系做 live， 我都系录翻条声。 系咯，你做咩咁开唔开啊？真系 咁积极啊！咪积极啊！ 系啊系啊，喂！但系咧嗱，即系有样嘢真系要睇又可以睇唔开，但系有样嘢就唔可以拉开。 咩啊？ 嗰个口罩唔可以拉开。 咁啊，定噶啦。 因为咧嗱， 都系噶。 仲要又咁样嘅两个提示：第一，口罩唔可以拉开；第二，如果你真系要拉开嘅话咧，可唔可以咧大家恪守住咧港女影相嘅招数啊？港女影相咧有个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嘅一个宗旨系咩？ 嗯， 要要美图 最大，除咗美图，仲要做多样嘢，你先至会想睇下美唔美图嘅。 要执相咯， 执相啦， 系咯。 港女影相绝对唔会就咁咧，譬如我同你哋影相啊，片都系个，喂唔好 pose 啊。俾我 check 下先， 要 check 咗先噶， 你望下， 你问下片啦， 之后先噶， 佢都有呢个步骤， 喂，已经唔系样好，你明唔明噶？唔想吓人啫。 我冇试过同一个女仔影完相咧，系可以就咁咧，就咁揿个 pose 噶。每一个，无论佢系 snai 啊，佢系一个师太啊，定系佢小姐啦，总之佢咩人咧，佢都话 都要望先， 望一望先，唔好咁多。 系啊， 哎呀，我冇怀疑呢 样 嘢。 系啊，因为我哋唔使啊嘛，咁样。 因为你好少可帮人影相系咪啊？ 系啊，你无论 唔会理啊， 你无论你无论影个对象。Kitty 定系茉莉，都系会同佢喂，俾我睇下先好啊咁样。嗱，但系如果你而家肯恪守呢一个原则嘅话咧，可能今日咧其中有一单公关小新闻就唔会爆出嚟。咁、因为咧今日咪有一单咧就系话嗰个叫做健身中心啊，佢咧就累积咧即系大吉利是啦。咁佢食客啦，加埋呢一个叫顾客咧，啊唔系食客啊，佢顾客同埋职员加埋咧已经有即系报纸，起码头先睇咧就有10个咁上下啦，就已经有少少群爆啦咁样。咁啊本来你都应该得黑噶啦，因为咧即系哎呀啱啱大家先至即系恢复翻少少秩序。 有开工嘅啫，呢班朋友 系啦，你都好担心佢嘅生计嘅，咁点知咧？ 咁做咩咧？ 新 闻卖 嘅时候咧就话啦，佢哋咧就可能真系犯咗个小错啊，因为咧话说佢哋其中而家又系话，因为有一个即系教练染病啦，咁跟住大家就估啦，啊，咁其实佢中间佢哋有冇戴口罩嘅咧？咁样本来冇人知噶，除咗你哋自己知之外， 咁 我哋梗系假设大家都有戴啦。 但系系咪做？ 但 系点 解有啲咩事咧？头先我同个港女影相有关嘅啦， 系咯？点解？ 系嗰个口罩戴得唔好啊？你讲 紧？但系点解会？ 系咪佢拉低咗？ 但系 点 解 会 知嘅咧？ 又同港女 哦，因 为 佢又 po 咗啊， 系啊 ，po 咗想上喺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跟住就你咪就 系 咁啦。 系啊，话说原来佢哋咧有影到咧，有拍到片添啊， 系 啦，咁啊，因为佢宣传啊嘛，可能就话俾大家听咧，哇，我哋呢好劲啊，系啦，咁佢其中嗰条片咧，嗱，真系好难怪嘅，佢嗰段咧。是那些叫做 free kick 那些咩自由搏击啊，kickboxing 啊，不是 free,kickboxing 呢就哇咁样，咁有个女子同埋一个教练呢在对打啦，咁样咁着晒甲过有晒拳套咁样。咁但是呢在影片截图里面呢都依稀都不是依稀都几清晰见到呢佢哋嘅口罩咧拉到落下巴咯。 哦， 其實呢個豁唔豁免嘅咧？ 我都唔知啊，但係佢哋劇烈運動嚟噶嘛， 算唔算啊？ 佢出曬汗流曬汗 噶。你又問得好喎，因為點解咧？跑步又有得嘅喎。 咁咪係咯，所以咪就係講緊啦。 但 係 好似 Fitness Center 冇話唔俾除口，冇話可以除口罩。 室內 啊， 係 啊，係啊。 但係咁，但係佢又劇烈運動喎。 仲要咧跑步咧都係一個人咧，即係理論上一個人就對住出邊喺度跑咧， 即係唔會咁多人。围埋咁样， 同埋你唔会面对面噶嘛？理论上吓， 佢对打， 佢系对打， 咁近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 就会被人哋怀疑，咦，喂，危险喎、啊！即系嗱，你有人中咗十个已经惊噶啦，会唔会其实中间咧，大家就好难守得到呢个清规戒律？ 系啊， 即系其实嗱，系明嘅。辛苦噶嘛，我哋三个戴口罩咧，斋用个口讲嘢啊，你都已经顶唔顺啦。 系啊，我哋由初初，唔系真系出晒汗，有时即系由初初开始到而家已经适应咗啦、 啊。 当然，咁但系都系焗噶嘛。虽然我哋又话唔系体力劳动啫，但系我哋用力讲嘢。 我哋面部好劳动。 系啊，我哋都好用力讲嘢噶，其实都系啊。咁更何况佢哋真系吓， 佢真系淤汗 系，仲打搏性， 好大气力噶， 好大，直情嗰个耗氧量好大嘅、 啊。又好似我哋又有一啲疑问啦，究竟佢哋系？遵守呢个室内，总之唔好理佢做紧啲咩动作，室内都要去戴口罩咧。 唔系，本来室内就其实又冇限你戴口罩嘅。嗱，你系商业， 但系你系除低， 佢系生意经营嗰啲啊嘛。如果你话咧普通喺个办公室里边咧，其实佢又冇规定咧话你系唔戴口罩就犯法嘅。但系佢而家咧，因为我记得 写字楼嗰啲同事，佢哋啲有冇戴口罩 嘅？其实系纯粹自己道德， 我哋就有嘅。 我哋自己道德要求戴啫嘛。大家分得好唔同噶。譬如嗱，你食肆又讲到明啦，你食嘢可以唔戴，不过佢就会建议你唔食嘅时候你要戴翻啦。 系要啊，唔系建议噶，会捉架拉噶。 系啦，嗱咁，但系如果你按摩嗰啲都系嘅，佢都系而家都好似要求你要有夹板啊咁样嗰啲咧。咁而家呢个就系叫做健身中心， 系系啦，做运动、哦。咁究竟系唔系嗰时讲过噶？佢好似话咧可以嘅话咧，譬如教练佢就可以，即系希望都佢带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但系而家最惨系咧， 彭姐有冇健身 啊？有我知道有啲朋友自己本身喺嗰个健身室里边咧，即系玩器械嘅时候咧，佢自己都会戴住口罩嘅。咁佢係唔理其他人戴唔戴呢，佢就 自己 保護自己 啦， 係 啊， 係啊， 因為佢有啲朋友佢做器械嗰啲呢，佢唔需要喐咁多嘛，佢可能只係舉個啞鈴咁樣。就比较静态一啲啦。 嗱，呢度咁写嘅健身中心咧，最新嘅防疫措施系点样咧？任何人身处健身中心里边都要一直佩戴口罩。不过喺淋浴期间，就废话啦。 系啊，系啊， 废话啦。同埋咧，同另外一个人保持至少 1.5 米距离嘅情况之下嘅运动咧，就不在此限。 哦，咁即系佢哋 OK 咯。 但系 kickboxing 唔得啦，实冇可能 1.5 米啦。同埋咧，佢话咧嗱，教练同埋健身中心职员咧，无论如何系要一直佩戴嘅。即系咧，如果你系呢两个身份咧，你唔理你究竟即系冲紧凉，你都要戴住。根据佢嘅讲法，即系如果你系教练咧，同埋呢个健身中心职员咧，你无论如何都要戴噶啦。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佢嗰个片影出嚟咧， 但系咩？会唔会系因为咩先？我想问佢拍片，佢系做宣传啊嘛，系咪啊？咁拍片系咪有得即系又系 豁免？ 系啊，有冇得啊？ 嗱嗱，唔知咯。 嗱， 港视电 视台佢哋做嗰啲叫做记者招待会啊、访问啊嗰啲，佢哋都唔好戴口罩噶。 戴白唔系透明嗰块咩？ 都冇嘅，有时有啲冇嘅。 即系如果嗰个系工作间， 系啦系啦系咯， 即系有排拗咁样。 嗱，佢拍片可能真系做宣传之后佢戴翻嘅咁样。 系 呢个 就有可能唔会计落去噶噃。 嗱，所以咧，其实最惨就系咧，你影咗呢个片之后咧，就俾人哋今日啲。所以咧，其实而家我觉得大家最好就系咩咧？从严啊，最安全嘅，即系你哋当咧系，喂，其实系一定要戴 嘅。你咪戴翻到靓口罩，或者戴透明嗰啲咯。 唔关事啊，你健身中心嗰啲系咪透唔到气啊？ 戴个型啲嘅咯， 型啲都冇用噶。你唯有戴嗰啲唔系你唯有当系高原训练啊。即系佢哋而家有啲特登跑步嘅时候咧，系戴嗰只咧，有五六个嗰啲即系呼气罩嗰啲咧，咁哇，好似坐到喺高山度跑步咁样啊， 加强训练。 系啊，但系我觉得都系头先嗰个紧要啲。你以后拍片同埋影相，麻烦用翻港女最高原则就系、是，喂，出街前望望先， 望一望先， 睇睇先， 睇你嘅口罩喺咪度先。 系啦，咪咁你可以检查好多嘢噶嘛。 系啊， 唔系咯，嗱咁啊，所以我哋梗系希望佢大步揽过啦，即系佢而家确诊嗰啲人士咧，就尽快康复之余咧，唔好再爆啦。喂，大家都唔想啊，啱啱先至好似松动啲，出动啲啫，系咪？ 保你大啊，真系 保你大，保你大啊！ 闻说你时常在下午来这里寄信件，逢礼拜留恋艺术展，还是未间断。何以我来回巡逻片，仍然和你擦肩，还仍然在各自宇宙错过了春天，只差一点点即可。 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实变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仿佛应该一早见过，但直行直过，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两秒搭上地下铁，能与你碰上吗？如提前十步入电梯，谁又被错过？和某某从来未预约，为何能见更多？全城来撞你，但最后处处有险阻，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十面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仿佛应该一早见过，但直行直过，只等一个眼波，轨迹改变角度交错，寂寞城市又再探过，天空闪过灿烂包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而家咧，你话香港人咧、打招呼咧，最常问嘅咧就唔再系以前讲，喂，你饮咗茶未啊？咁样，咁而家咧嗰个打招呼咧，都系会问你打咗未啊？特别系你知啦，而家因为佢都仲有优先群组咧、都系嗰啲即系阿叔叔公公啊、伯伯啊嗰啲年纪，或者有啲行业啦，譬如佢而家因为有啲工种啊，譬如纪律部队啊嗰啲咧，都系当优先接种啊嘛。 系 啊，但系紧要啦。咁而家因为咧，即系之前嗰个叫做用翻佢嘅形容词先，叫做异常严重事件。异常严重事件，因为都真系多嘛。佢嗰個叫做九日裏面有三宗咧就死亡個案啦，咁就話同呢個全球數據一比咧都係叫高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就多咗大家咧 正視啦， 係啦多咗正視嗱，而家咧你發覺有個即係謹慎嘅現象係咩咧？之前咧如果你見到我哋大規模嘅宣傳咧，都係叫你早啲打，快啲打，越早打越好，打完身體好，總之個個都話自己即係精神爽利嘅，到而家咧成個資訊咧唔同曬， 一個禮拜前到一個禮拜後 佢又唔係叫你唔打，不過咧全部都係話打還打，問 清 楚先好打， 係 啦， 問 清楚，係啦，問家庭醫生啊，你適唔適合啊，你個病史啊，咁於是乎咧，到家庭醫生咧都要打啦。连你都要打，系家庭医生话，大佬我打去问人先得噶， 打电话， 打电话嘛， 打唔系医生咧都要问翻政府，喂，佢问我，我唔识答噶， 咁系 后又有专家小组噶嘛？ 唔系啊，你有冇指引话俾我听咧？我点判断咧？嗰、那个叔叔打唔打得？呢、這个阿婆打唔打得？ 系咯。 你话长期病患咧就控制得好就打，喂咁何为之控制得好咧？ 因为始终都可能牵涉到你嗰个嘅反应同甚至乎最严重的人命。 系啊。咁而家咧就系话啲私家医生咧，佢哋都有好多，我见到今日新闻都话咧，佢话政府有冇出个指引啊？ 系咯， 譬如举例咧，好具体啊，佢话嗱血压咧如果话 去到几多， 唔知咩160或以上咧，系咪就建议佢就翻屋企啊，唔好打住啦。啊，如果咧佢有啲咩糖尿病咧，控制成点啊，食药如何如何咧？ 系， 即系医生点解都想揾个医生建议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唔知点做， 系啊。咁虽然你话每个人咧都系即系佢好个别个案嚟嘅，就唔可以话咧喂佢总之有糖尿啊、血压高等等就唔打得啦，又唔系 都可以俾个参考都好啊， 系啊，即系系啦，如果唔系你就漫无边际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不过咧，总之成个气氛咧，其实我觉得好嘅。因为谨慎，大家问多啲，唔再之前咁样咧。总之有得打好打。 系啊，都有好多人好踊跃去打噶。 系 啊，但系亦都好多甩咗底啊嘛。 系、 咁啊，好啦，问完之后啱打嘅咪打咯。 系 啊，我哋睇下会唔会有多啲指引咧，等大家打得安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的确诊数字不是特别低水平，要留意会不会出现群组式爆发。對於有報道話，衛生署將會在幾日之內發出指引，列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給私家醫生參考。梁志超估計是由於社會高度關注接種後出現的事件而作出回應。他說長者在接種疫苗前後可能會感到壓力，出現頭暈或者嘔吐等神經反射反應。梁志超又認為，對於病情相對穩定並且沒有新發病徵的大部分長期病患者或者長者都適宜接種新冠疫苗，不能夠預期接種任何一款疫苗會改變自然發病的機率。十二工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表示，有市民預約到私家醫生診所接種新冠疫苗之後決定暫緩接種，相信與近日有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嚴重異常情況有關。陳培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對新冠疫苗整體上放心，醫生會為病人作評估，為較健康的人士接種。如果遇到年紀較大又或者血壓和糖尿控制得差的人士，會建議他們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接種。對於有報道說衛生署將會在幾日之內發出指引，列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給私家醫生參考，陳培光認為有幫助，可以支持私家醫生的工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6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400宗，累计94,198人染病，再多四名确诊患者离世，至今1,652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44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333宗。韩联社报道，南韩全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亲友聚会、职场等的零星感染，疫情近期呈现蔓延趋势。政府将会在明日公布下星期开始适用的防疫措施调整方案，可能继续维持现行的防疫级别，以及禁止五人以上聚集等防疫措施。今日是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当年受到海啸严重破坏的福岛、岩手、宫城县 有幸存者清晨到海边献上鲜花悼念遇难的亲人，有人敲钟默哀。在石卷市，部分人上山祈祷，当年有不少民众逃到山上避过一劫。好多人话十年过去，重建工作有进展，但是内心的创伤仍然未愈合，每当想起这一次地震仍然感到难过。日本政府将会在下午在东京举行追悼仪式，日王德仁和皇后雅子、首相菅义伟等官员将会出席。在日本时间下午2:46，即是十年前发生地震的一刻，出席人士将会默哀。十年前的3.11大地震和引发的海啸共造成接近20,000人死亡或者失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32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7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升2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4蚊，升15.5；美团337蚊，升20蚊；中国宏桥10.68，跌2.2。阿里巴巴229.4升1蚊，小米集团22蚊升2毫，石药集团9.59升8.8，快手300.2升22蚊，药明生物91.7升3.8，港交所454.2升9.4，建设银行6.53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3，加元1.26，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9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7美元，卖出1,73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鲤鱼门道回旋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深水湾道因为有临时工程啊，由而家去到下昼3点，深水湾道近住寿神山道东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嘅。深水湾道近住寿神山道东临时工程单线双程行车。九龙咧，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咁近住平石村多车啦，咁慢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嘅。旺角道因为仍然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继续有封路措施，咁旺角道嘅车咧不能左转去广东道嘅。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 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味无论系对男性同埋女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成日都要画眉，好辛苦啦咁样。咁你可以咧，叫你老公攞个鼻索下条眉，就系、是、纹眉啦。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上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哥陪住你开心食晏。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大个的了，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琴日咧最大嘅一个新闻咧，对好多即系小市民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坐过山车式嘅新闻，系咩呢？就是朝早咧，你就喺谷顶嗰度啊，喺个山顶嗰度，突然间去到中午咧，你就变咗落谷底。就系关于你究竟可唔可以用 BNO 嘅签证去提早攞你嘅 MPF 咧？之前咧有同学咧，有啲朋友咧都系做呢、這、一个吓某一间保险公司啦。咁啊，佢亦都好开心咁话俾我哋听，喂喂喂，你知唔知啊？原来咧，你而家攞 BNO 嘅签证咧，可以提早咧攞翻呢个 MPF 嘅。如果你哋吓系我哋公司嘅嗰个客户嘅话，咁啊，等大家好似多一丝希望啦吓。呢、這个就真系有啲人而家佢部署紧，可能会离开噶嘛。咁点知去到晏昼嘅时候咧，积金局就已经发表一个严正声明话俾你听 ，no 唔准攞。啊、BNO 簽證咧係冇呢一種資格嘅，因為我哋政府已經講咗唔承認 BNO 嘅旅遊證件啊、身份證明嘅啦，所以你唔可以用佢嚟提早攞 MPF。咁如果你仲係要攞 MPF 嘅話咧，你都係要繼續咧，即係用翻之前嘅嗰幾種嘅規矩啊，譬如話你夠65歲啊，或者你話你永久離開香港啊，又或者咧你係冇呢一個即係工作能力啊，仲係要用翻以前呢幾種嘅方式啦、啊、不過問題就係、是。咁啊，永久離開香港用咩嚟證實先得呢 ？MPF BNO 又唔證實到，因為佢明明都係我哋要離開香港去嗰度居住嘅喎，係啊，人哋講到明唔承認啊嘛。同埋咧，大家之前都討論過噶啦，因為你攞住呢個 BNO Visa 唔代表你可以定居英國，佢五加一都仲有個加一嘅，有可能咧，如果最後你入籍試啊過唔到嘅話咧，你就冇咗呢一個居留資格。会唔会因为咁样咧？所以佢就大条道理，你未当系离开香港。当然啦，呢度有一个哲学问题啦。咩叫永久离开香港呢？因为有啲人都话咯，我就算攞咗嗰个系加拿大嘅签证，我攞到嗰个澳洲嘅签证，我直情喺度买楼定居啦。但我一个屈美十，我唔中意嗰度嘅，我翻翻嚟香港又如何呢？之前97嘅时候，咪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咯。啊，所以。呢、这个好似一个哲学嘅问题嚟㗎。Never say never。咩叫做佢会永远离开香港呢？系咪佢而家返转头你又唔欢迎我再返嚟呢个大门呢？唉，冇得证明嘅。所以呢只能够同大家讲，你如果真係想攞呢啲 MPF 嘅话呢，我諗你都係要再等一等，或者你要再諗一諗啦。不过亦都带出一个问题呢，就係、是、有啲朋友好嬲，佢就话：但系呢啲咧 MPF 其实系我嘅、哦，你唔好理我去英美澳加边笪地方啊？点解我唔可以攞翻自己啲钱呢？ 咁政府就话俾你听啦，因为呢啲系爱嚟帮你退休用噶，唔好俾你先使未来钱。你要应急嘅话咧，唔系而家攞呢啲钱噶，呢啲系等你咧可以安枕无忧。系啊，系咪好矛盾啊？当你有燃眉之急嘅时候，呢、這个就属于安枕无忧。咁究竟点算？系咪烧到冇晒眼眉嘅时候，然后我仲可以安枕无忧呢？所以讲到尾呢，其实呢一个 MPF 呢最咩呀，都系想帮你退休啫。咁我就不如呢介绍你睇条 channel 啦。嗱，呢条 channel 呢唔系教你点样攞返 MPF， 呢啲旁门左道呢唔使搵我哋啦。佢嘅主题系咩呢？就系话俾你听边度地方可以俾你呢适合退休嘅。咁嚟自一条 YouTube channel 呢叫做穷奢极欲啊。咁佢就都有50多万订阅咗㗎啦。佢个题目呢一条片就系话边个国家最适合退休。咁列咗10个出嚟嘅，咁佢有指标嘅，唔系求其佢自己掟飞镖嘅，佢系用咗啦气候啦，譬如政治环境啦、就业啦、即系当地佢哋自己嘅嗰个叫做生活指数啊、医疗距离啊，哇呢个好紧要啊！我谂咧，我哋仲后生咧，就未谂到咁仔细咧。佢里边呢个指标咧，譬如吓，佢建议大家可以退休嘅地方系西班牙。佢就話啦，因為西班牙嘅社區醫療服務咧，係可以去到一個指數咧，就係話由你屋企去到任何一個你想揀嘅醫院診所咧，佢話都係15分鐘嘅距離咧，就已經可以去到噶啦嚇。喂，原來人哋咧嗰個測試咧係可以去到咁仔細嘅。咁佢就列咗10個國家，有興趣咧就自己慢慢睇啦。咁其中有啲地方咧，可能你都會覺得乜原來佢係好適合移民噶，退休噶。我舉一個例子啦，佢排第10咧就係。越南啊，当日我哋明明觉得咧越南可能系佢哋要嚟走难咧逃嚟香港嘅，但系其实30年过去啦，风水轮流转，越南有东方巴黎之称，亦都成为咗好多老人家想去退休嘅地方啊！有兴趣朋友自己望下啦，唔好再为 MPF 守住啦，不如你拣定一个退休嘅地方啦，我会俾3个柠檬茶佢，点解啊？叹住度假慢慢饮啊嘛！嗱，呢条片咧适合咩年纪嘅人士睇咧？佢系咁写噶，适合嗰啲50岁以上嘅朋友睇。啊，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边，最接近可以睇到呢条片嘅，我谂咧都非佢莫属啦。佢又有大把钱，佢又唔使休，所以佢净系退，佢唔使休嘅。我哋交俾你啦，清真鹏。 哎呀，讲早早啊，都仲系要等一轮先得咯，真系啊！ 最接近啫嘛，我都系话， 真系啊！再加上我又冇 MPF， 系咯，哎呀，你得公积金啫嘛，系咪先？哎呀，所以我都话啦， 系咬借啊， 系啦，你系斋退唔休嘛，你唔使休。 多謝曾志豪咁關心我啊。好啦，咁我亦都好關心大家啊。大家鍾唔鍾意食下啲菇類或者啲菌類嘅叫蔬菜呢，呢一種嘅食物食材呢，如果係鍾意嘅話呢，唔知道你呀懂唔懂得呢，每一種唔同嘅嗰啲嘅菇菌類嘅食物呢，佢哋其實呢喺處理嘅時候呢都要讲究小心，因为不同的菇类呢都会分分钟呢如果处理得不好呢有毒性呢会走出来搞到呢食物中毒的。这个呢就不是我讲的，这个是食安中心提醒大家的。看到报纸呢就有这样讲，就说食安中心呢说呢提醒大家呢就不是所有那些呢菇菌类呢，即尤其是有些菇菌类呢是需要呢不是说洗而是要去浸泡然后才去清洗处理那些的菇菌类呢，唔系话越浸得耐咧，就系越好噶，或者系越干净噶。咁咧，反而咧有一啲嘅情况咧，你越浸得耐咧，仲危险啊。咁呢个食安中心咧就举咗一个例，就系譬如话黑木耳啦。黑木耳而家都好兴食啦，系咪？咁就话啦，若果你喺咧室温浸泡太耐嘅话咧，就有机会啦，啲黑木耳咧会滋生细菌，并且咧系释出毒素。咁你食咗嘅话咧，就可能会中毒咁话啦吓。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咧都真系要注意小心，因为食咗呢啲嘅毒素咧，就系会令到你又肚痛又呕吐，兼且严重嘅咧，可以令到咧个人啊肝功能咧异常啊，甚至死亡噶。咁所以咧，既然系要教大家咧，就教到底啦。教几个步骤啦，包括选购、 浸泡同埋咧係煮食呢一啲嘅菇菌。咁啊喺選購方面，當然咧佢老生常談嘅説法咧，就係、是、去一啲咧即係正。可靠嘅店铺嗰度咧嚟到购买呢一个食用嘅菇菌啦，就唔好自己喺山边嗰度咧采摘嗰啲嘅野生嘅菇类啦吓，咁即系食鬼死你啊！另外咧就系、是、要记住，避免咧唔好买嗰啲咧系变坏嘅菇菌，系点为之变坏啊？即系譬如佢有一啲嘅出现咗有啲色斑点，有色斑点或者系发出异味。甚至乎咧，系你摸落去，咦，有啲滑潺潺，有啲黏液咁嘅，咁呢啲咧就唔好买啦。好啦，第二步骤就浸泡咧，浸泡咧佢就话咧，譬如你浸嗰啲嘅黑木耳啊，嚟到做呢个晚餐啦，先算啦。咁咧记住咧，就先咧要彻底洗干净个表面，然之后先再搵啲干净容器咧，系攞水嚟到浸泡。如果你咧系谂住浸好耐嘅话咧，咁呢度讲到咧就话，若果你要浸一个晚上咧，应该放喺雪柜里面咧系浸泡。其实咧就唔应该咧一次过咧浸太多，同埋时间太长嘅。跟住咧就话俾你听啦，如果你发现咧浸完之后嗰啲嘅菇菌咧有异样，譬如有黏液啊，有异味咧，就唔该你抌咗佢啦。咁至于煮食咧，仲简单，梗系要煮熟先好食啦，要彻底煮熟先好食啊！呢、这个真系系细佬哥都识啦，系咪？好啦，既然咧学晒呢啲咁样嘅步骤啦，咁你话点好咧？梗系煮一餐餸最好啦。所以咧，彭仔就为你睇咗咧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叫做 White Tower Cooking Channel。咁佢入面有一条短片叫做超好吃菇类料理一学就会，入面有成四款嘅菇类嘅食物咧，系介绍俾大家嘅，有咩三杯杏鲍菇啊、大蒜橄榄油焗蘑菇啊，仲有呢个麻油菇菇，咩麻油菇菇咧，即系鲜香菇同埋珊瑚菇、啊、等等。咁希望你都学得识，又可以处理得好呢啲菇菌咧，咁啊食得健康啦。嗱，认识咗点样去清洗浸泡不同菇类之后，又可以咧学以致用去烹调菇菇，咁有意思。我彭仔咧俾三个舐舐你嘅 emoji 佢。我哋呢位姑姑唔知你中唔中意食菇菌类嘅食物咧？记得要唔好浸太耐、哦。如果系黑木耳，阿桂花田， 知道知道知道有时啲嘢吓，食得太多又唔好，但系唔识处理咧更加唔好吓、啊。记住啊，病从口入吓、啊。成日都话咧，香港咧嗰啲楼价咧太贵，买唔起。佢呢个楼价坚离地啊，有几多啊？七十八十九十后嘅香港人买到私人楼啊，居屋又话我超额，抽到嘅市民咧就话开心过中六合彩，一生人又究竟有几多次可以中到六合彩啊？唔使灰心，唔使灰心，一座座楼咧系要起咗先好卖嘅，系咪？所以咧。是要俾啲耐性等嘅，各位符合资格嘅香港市民，机会嚟啦！系啦，因为房委会咧将会推出新一期嘅六字居计划，仲话咧有机会啊，系以市价五折出售，系五折啊吓，即系半价，系啦。咁啊，出售呢个钻石山启钻苑啊，有成2000个嘅几个单位嘅，预计咧5月中咧申请，7月咧就抽签，9月咧就拣楼。最平嘅单位咧，讲紧系118万，最贵嘅都只系385万咋。实用面积系由184尺至481尺啊！唔好觉得我好似卖楼咁啊，其实都系一个资讯啦，俾个希望大家啦。当中咧就有一人申请嘅都有嘅，佢哋会预留几百个嘅单位啦，咁亦都有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嘅，咁即系话如果你填表嗰时系话有老人家嘅，咁可能就俾你拣好先吓。咁今次除咗咧六字居之外咧，仲有租置嗰个回收嘅单位啦，再加埋上次卖唔晒嘅单位啦，即系卖唔晒六字居嘅单位啦，咁都有好似话加埋有成2600几个噶，咁系咪人人都申请得啊？唔好意思，系有啲条件嘅，咁好等啊。房屋署咧就公布最新嘅资讯咧，咁大家就会知道噶啦。今日想分享咧 ，U Magazine Hong Kong Official Channel 咧，佢有一个咧，其中一个就系九龙湾旧居屋二人世界，咁啊互动大玻璃大厨房，哇！真系每次睇到人哋咧装修完嘅片咧，真系好想系属于自己拥有啊，但系。 大家要记住，在享受成果的之前，你是要决定你究竟是不是买楼呢？买了楼之后收楼，究竟你层楼合不合格呢？装修是找哪个师傅先信得过呢？在买楼装修的支出啊，究竟是怎么搞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大一大堆的问题呢会要处理的。咁就系最中意睇片系咩咧？睇到人哋家居装修嘅片咧，系会加埋装修前同埋装修后嗰个改头换面嗰份满足感，即系睇到人哋都戥人哋高兴嘅，你明唔明啊？睇完片唔知之后会唔会有个推动力？买唔到楼，不如自己喺屋企装修下都好啊，系咪？我会俾三个手指供佢哋。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唔系保持 1.5 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弃啦吓！ 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两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呢、这、一个 Crazy Lion。 早晨，秀恩茄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Hello。 今日咧又到我出题目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知识。 讲啲禽兽啊嘛，你 系讲动物。系嚟到我哋嘅有袋动物系列四， 第四代系咪四代同堂啦？而家已经 系啊，第四种啊，有袋动物啊，呢一种 咧有咁多袋嘅动物噶， 佢哋好环保啊，天生已经呢一种嘅动物咧，佢个名叫做袋宽， 袋宽， 佢个 袋宽好似 袋母。代父从军， 代宽 系啦， 嗰个字咧其实好深个九九边啦，跟住做咧好似一个系咪个冠， 系啊 系啊， 咁佢读宽，但系 即 系即系权力个权字唔 要木字边咯， 系要九九边 啊，系啊， 嗱呢一种嘅代宽咧，佢个英文名咧仲得意啊，叫做咧 Tasmanian。Devil 哦，塔斯曼尼亚魔鬼喎、哦， 系啊，点解叫佢做 Devil？ 佢个样系有啲惊噶。 系啊，嗱，我逐样讲啊，因为咧本身呢一种嘅袋宽咧，佢哋咧就来自呢个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咁而佢嗰个特征咧就系佢其实系好鬼恶嘅，虽然 佢细细只。咁恶死啊！ 啊，虽然佢细细只，好似一只狗仔咁上下 size， 但系咧、 啊， 原来佢系现全世界上体型叫做最大嘅食肉有袋动物。 哦，因为之前 Chris Lyon 介绍嗰啲有袋嗰啲咧， 系咪食斋嗰啲？ 系食斋嗰啲袋鼠啊，嗰只唔知咩鼠咧。呢只就系食肉噶， 佢食肉噶，兼且咧佢嗰个 有黑色咧，所以有魔鬼咁样噶。 同埋咧，你如果见到佢齐起爬牙嘅时候咧， 佢 恶你嘅时候咧，哇！佢啲牙尖噶，真系好似只恶魔咁噶。佢哋咧呢种嘅动物咧，嗰、那个撕咬力啊，即系咬开扯开啲嘅。扯开啲肉嗰个力量咧，好劲噶！佢哋而家咧系被誉为系呢个咧世界上咧最撕咬力最大力嘅哺乳类动物，杀伤力好劲噶！ 我见到佢嗰啲爪啊，好犀利噶，好似龙爪咁样咧，啲勾有弯落去咁样。 同埋佢话咧，如果佢遇到敌人咧，或者佢发嬲咧，佢会系咧撕牙裂嘴噶，即系话咧佢会露出嗰个大牙。 好， 好似狗狗咁样。 系、啊，会好恶死噶， 同埋好笑噶。原来话佢哋咧，当你激嬲佢，佢要发恶嘅时候，除咗话咧噬起个棚牙，好惊之外咧，就系佢会放臭味。 吓、 啊， 哎呀， 佢会有种臭味放出嚟。 供住你， 好似嗰啲臭油鼠咁噶。 系、哦、啊，咪先用咩嗰啲气味供你，跟住你揞住个鼻咧，你就个身体就去冇咗呢个叫做 抵抗力， 抵抗系咪？即系话抗御，跟住佢就乘机咧就嚟咬你啊！ 我发觉咧，一系就好香，一系就好臭咧，都会令一个人失去抵抗力噶。 系啊，咁啊，所以咧呢一种嘅袋獾咧，真系好恶死嘅。你小心啊，唔好睇佢咧唔恶嘅时候个样咧，好似咧好可爱咁。 养得几趣致， 其实咧好恶死，好凶狠噶。不过咧呢啲袋獾咧，啊条命又唔系好长噶啫。 点解啊？ 不过六年噶咋，佢嘅寿命 哦，咁佢、啊、都够恶噶啦，食咗好多嘢噶啦。 咁所以咧呢啲嘅袋獾咧，佢哋啊依家咧都系属于列入去嗰啲濒危物种嗰度咯。 系，同埋话佢哋系咪会食烂肉噶？ 系、啊， 即系除咗咧， 即系好似啲秃鹰咁样。 系啊，佢话佢哋都会食噶，系 啊， 啊， 但因为咁样，可能佢嘅生存又可以容易啲咧。佢唔使下下自己亲自去捉啊嘛，你食剩嗰啲佢都执得。 咁啊，唔知系咪咁样啦吓。 同埋佢夜晚咧都可以揾到猎物嘅，因为佢有嗰啲咧 有竹 须啊，系啊， 有啲竹须，同埋佢哋咧多数都系矮矮肥肥啦，但系身形又好粗壮咁咯，同埋头大个尾就好短嘅。 唔讲佢个袋可以装咗啲咩噶？ 佢个袋咧就我嚟装住佢哋啲 baby 咯。咁留袋嘅期咧大约系四个月嘅啫。 哇！呢、這个就系叫做塔斯曼尼亚魔鬼袋獾啊！ 福本台查询嘅时候话，学校今明两日停课，全校大约700名学生同埋100名老师可以喺呢两日回校，或者到附近检测中心进行病毒检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就话，今明两日全校改为上网课，并且会分时段安排全校大约1000名学生回校检测。另外，有130名教职员亦都要强制检测，当局已经安排承办商在校内设立临时检测站。今日是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当年受到海啸严重破坏的福岛、岩手、宫城县，有幸存者清晨到海边献上鲜花悼念遇难的亲人，有人敲钟默哀。在石卷市，部分人上山祈祷，当年有不少民众逃到山上避过一劫，很多人表示十年过去，重建工作有进展，但是内心的创伤仍然未愈合，每当想起这一次地震仍然感到难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49点，升441点，总成交金额8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升3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7蚊，升18.5；美团338.8，升21.8；中国宏桥10.72，跌2.2。小米集团22.1，升3.5；阿里巴巴229.6，升1.2；石药集团9.54，升8.3；港交所458.6，升13.8；快手299.8，升21.8；药明生物91.55，升3.65；中国移动53.8，升5仙。

对湿度75%。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 系啊，今日 交俾你咯。估唔到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边会讲呢个题目嘅，反而系你啊。 哦，系啊，即系我都估唔到。 冇错， 乜嘢？唔系因为咧，即系嗱，而家诶好兴 staycation 啦，咁好多时咧，嗰啲人咧去完之后都会喺度拍片啊，跟住系介绍下呢间酒店点点点等等等啊嘛。咁我哋即系咁讲啊，见到呢个 caption 之后咧。哇，都真系想去睇下嘅喎，咁样 咩 caption？ 即系见到有人拍咗一张 vacation 嘅片， 有咩标题咧？ 个标题就系、 是， 港岛嘅汉文同名啊，嗰间香箭头嘅酒店啦 吓，跟住 系啦，香酒店啦吓， 香拉啦， 阿里拉酒店啦，好冇？阿里拉酒店咧都唔单止喎。总统套房，哇！呢、這个间 酒店嘅总统套房， 喂，咁你谂下，系可能咧，我哋话斋，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嗯，你唔系话租唔起噶，不过你舍唔舍得租啫嘛， 一晚系啦， 即系咁样噶嘛。咁咧呢位先生咧，阿钟生啦，钟培生咧，佢就话啦， 钟培生 人生第一次 staycation 入住呢个叫做吓、王子元首公主都中意住嘅里拉酒店、总统套房呢、這个 caption， 我真系觉得好吸引。师傅我就揿入去睇啦，咁唔系即系 picture 佢喺度， 唔系睇紧佢打拳嘅记者会，反而你系想睇翻佢以前 staycation 呢条片都拍咗一轮嘅啦。 我系啊，我知，唔系咁我啱啱唔知睇开咩就揿到去睇啦，即系我觉得系好吸引。唔系我就系想哇，总统套房你几乎你会觉得呢个人生你会唔会住到一次噶嘛？系咪？咁既然有人去入咗去住啦，系咪？咁我咪去睇咧。其实咧，主要我都系睇总统套房四个字嘅。咁啊，至于阿钟生嘅介绍咧，我都要再睇。咦？喂，真系好另类、哦。佢嘅介绍即系咧，好似你行去女人街买嘢，我都系嗰啲啦。咁啊，即系吊住嗰啲咁啊，嗰啲叫做衫裤鞋袜啦，等等，即系。佢好似好， 佢好隨意，好 casual， 好不好不經意咁樣。 但係遠佢係有錢人嚟㗎，係咪啊？ 係 啊， 係 啊，佢原來好有錢嘅。咁跟住咧就去睇好喺度行啦。哇！原來呢一間總統套房係大到好似迷宮咁樣咯。 又冇咁夸，我都睇过条片， 佢有93弯嘅， 都系两三个夸，即系又咪去到迷宫系嘛？ 总之我知道，如果佢要开门嘅，起码都要一段时间先开啦，系咪？ 系咪香港岛嗰边？ 系啊系啊，港岛你睇 2260平方英尺， 系啦， 即 系 2000几尺 咯， 2000几尺咯，系啦。咁啊，跟住净系喺个房间，即系话住嘅主人房嘅时候咧，咁都有几对门咧喺度，即系要你出出咁转啦，系咪？咁跟住又有大厅啊，又有饭厅啊，又有厨房等等嘢。即系我最中意佢就系咧，好不经意地，哦，都系呢啲咧，逐个佢真系逐格，佢系捉到，我想话俾捉到我个心态就系，我都好中意打开人哋柜底里 边 嘅 咩， 望下里边有咩乾坤 咁样。佢入到个酒店咧， 系格咩嚟嘅？ 捉佢都会拉开嚟睇下。 我觉得我 床下底我都望下。 我都中咗我呢啲啊！咁跟住又望下佢有啲咩，即系设施啊、设备啊，嗰啲究竟系咩嚟嘅？即系嗰啲好奇心咧。我觉得我睇条片，我得到好多即系睇法。 咁我好想知嘅咧，如果我一个普通人咧，我好想知咁喺呢啲咁嘅总统套房里边，佢用嘅碱液同洗头水系咩牌子嘅咧？ 唔系咁即系未见过， 我哋唔系好识， 即系唔系啊，普通嘅咋？所谓普通咧，你咪就系嗰啲立安斯乜嗰啲咁样咯， 哦咁样嘅， 系啊，但系佢嗰只牌子我就唔记得啦，因为佢啲片睇咗好耐。但系其实佢哋嗰啲即系你去顶级，都唔通佢自己揸个人心俾你咩？佢、都系好似大概 嘅啫，都有佢哋嘅你拉出嗰啲酒嘅咁样咯。佢话 有嘅， 系啦，咁即系又可以，即系同埋佢有啲咩服务设施咧？即系话24小时服务啊， 系啊， 又礼宾部嗰啲啊， 系 嗰啲 咁样啦。 唔系，佢有公开一个大家睇港产片成日嘅谜团嘅 乜嘢？ 系咪可以喺个酒店套房叫佢帮你落去买碗云吞面？ 系， 佢话系可以嘅。佢话咁当然可以得啦，但系佢亦都讲咗句，喂，但系佢话 你咪俾翻贴士咯。 佢话使唔使咁无聊啊？即系佢用咗咧即系呢个 pat pat 鬼呢个形容词啊。佢话又使唔使咁 pat pat 鬼啊？即系你特登 住 紧人哋套房， 有买云吞面， 系啦，叫人哋落去买云吞面，咁你可以嘅，你咪俾翻啲贴士，人哋冇话唔得噶。不过佢就唔会咁做咯，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应该唔系净系住总统套房嗰个客人可以咁做，其实应该 啊都唔系。 我估到 你平时你就咁嗌你嗌个酒店帮你落去对面街买云吞面，我谂佢真系唔睬你。 我都系咁话。 埋阿先生，唔好意思，呢个唔系我哋系服务范围里边嘅，可能我可能咧都会睇因应咩时候啦，又唔知睇下对方系点嘅态度啦吓，即系咁样咯。另外佢又会喺度弹咧，哇呢间巴又好啦，点解会有樽足？乜樽足？佢话有樽足可乐就正啊，不过。为什么会是灵堂啊他说哎真的完全大煞风景跟着秒嘴、啊。 但你有没有发现呢即是一个有钱人呢他拍的这些所谓的参观片呢就跟我们的重点很不同、啊。譬如呢我刚才跟田哥说他这条片特色的地方呢就在于他用一个非常之普通的眼光呢去看待一个总统套房。 即是完全不是期待的。 他又不期待啦同埋他亦都不是想住用这条片告诉你他的总统套房有几咁豪啦。 哦是啊， 佢净系纯粹话、 啊、 我试一试一次咯。 你哋个个都话 staycation 咪去睇下咯。 而佢好在意嘅地方咧，就唔系话诶佢有个咩金色嘅水龙头啊，亦都唔系在意佢有二千尺啦。跟住佢见到就 OK 啦，即系佢觉得个 size 系 OK 啊。 系啊， 佢在意咩就系话，哇好、啊、有个玻璃樽装嘅可乐，系啦、啊，即系就变咗咧，突然间佢只系关注喺啲咧最细节，好细眉细眼嘅嘢真系。 床头有只啤啤啊，即系我哋上次整毛巾嗰啲咁嘅啤啤，咁佢真系公仔嚟嘅。佢话佢望一望。价钱哇八三蚊哦，即刻掉走去， 咁贵啊！ 一百三十蚊咁平 啊，系啊，佢嗱呢啲就 系唔系佢意思系唔值得俾咯， 系啊，唔值得俾佢好细只啤啤。 不过我觉得佢摆得喺总统 府，系啊系啊， 佢可以千三蚊嘅， 系啊。但系佢话八三蚊，佢即刻掉鬼咗佢，佢直我都吓搞错，八三蚊一只啤啤熊咁样，佢就会觉得。是不值得啊！ 咁、不如我哋问桂花田啦，你觉得佢咁样介绍呢套呢个房咧，同埋一啲好传统嗰啲咧，哇，好靓啊，水晶灯啊，哇，个地下好大啊！你中意睇边款啊？ 我中意睇佢呢啲， 即系佢呢个懒懒闲串嘴嗰啲，点解咧？但系你自己就系冯云拉嗰只嚟嘅。 唔系咁，但系问题系 桂花田咧影呢啲片咧，佢就系嗰啲咯，好犀利啊！佢个灯掣咧，原来拍得好好听嘅，一揿咧就着灯噶啦。佢系连呢啲都会有得赞嘅。 我连对门咧、啊、系 上网再找翻嚟睇咁样， 我连对门咧系钢琴木啊，嗰啲面我都哇，钢琴嘅冇钢琴面嚟嘅，冇手指模印，我都哇声 你真系好搞笑， 所以系好唔同嘅。不过咧，我喺睇条片对面咧当中咧，我见到佢有一个疑问， 系 佢就系见到佢嘅豪华嘅厕所里边， 系 佢话。啊！我經常性咧去啲地方酒店咧，總統套房總係有兩個馬桶嘅。係 啊，冇錯，我都去過 ，exactly 係咁樣。 你又去過總統套房？ 唔使總統套房㗎，呢一間酒店你普通套房咧，我上次都住過一次咧。佢又係有一個正常你坐喺度咁啊坐廁啦， 但係 另外一個咧就係矮一格嘅，佢都係一個廁所板咁樣嘅設計，但係咧佢就你覺得你個 pat pat 冇咁大坐得落去，你唔知點用嘅喎。 佢係即係好似兩個座位咁 平排 擺 你隔離嘅， 又唔係有塊板間住。 冇㗎 冇㗎，冇廁所板 用得嘅，同埋咧你都係有水喺度噴出嚟嘅。 不如你播只歌之後我翻嚟，我話俾你聽。 但我估到啊， 我估到， 不過你都可以播只歌啊，真係估唔到連佢都开头都未研究到咁解啫， 我冇谂过佢唔晓得，因为佢成日都会去呢啲咁即系。 但系你唔用就唔知嘅，同埋佢冇说明书嘅，你有冇发觉？你就算去一百次，如果咧佢唔话你听嘅话咧，你都净系你都净系会问，其实咩嚟嘅咧？咁样真系啊！ 这分钟很生气，无清醒在这里，想攻击讲得干脆，想玩的早玩家之罪，想表演伸一伸两腿豁出去，这个海边不分对错，只分节奏，不必很讲究，只想撑得起双腿双手，用身体预言演奏，不必区分周围怎么走，功夫更低不必很浸厚，身体手足跟得到节奏，要高低快慢只想撑得起双腿双手，用身体语言 做，不必区分周围怎么做，功夫更低，不必很深厚，身体手足跟得到节奏，要高低快慢都有。Because we're frustrated that we're going nowhere, and we need to play fair, but we don't care. Thinking we can hip hop, only do we piss off people getting ripped off. This must stop. So we need to improve, making everything smooth, weeding up some damn fools, making everything cool. So one day we may find ways to get this Chinese guy some groove.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啊，佢都系乐坛里面嘅即系富二代嚟噶，不过亦都系有好代好好强嘅实力啊！麦浚龙啊，非公开表演。 咁啊，头先我话啦，喺佢个片里面咧，阿钟培生话喺呢个李拉酒店里面，系啦，佢话个厕所里面咧，佢话见到两个马桶盖，经常性我去其他地方咧都见到啦。究竟系咩嚟？我真系唔知咁样。跟住就略过啦。啊，竟然佢嘅唔知咧，就令到我好好奇啊！究竟系嗰嚿嘢系乜嘢嚟？我就去做咗少少，或者揾咗佢嘅资料搜集啊。原来呢。這個嘢真的要學習下點使用嘅，你話齋冇説明書 啊！ 係啦，佢咁佢咧，佢嘅英文咧叫做咧誒，唔係佢唔係英文，佢係一個法文啊，叫 Birdie 係 啦 ，B I D E T 係個 B I D E T， 我撳過嗰啲誒誒，即係翻譯通嗰啲咩咧，佢就 Birdie 咁樣。咁啊誒叫做坐浴盤啊，咁我係啦，我上次揾個中文名叫坐浴盤啊， 坐浴盤 係啦，即係坐喺度浴咧就沖 個浴啊， 係啦啱啊， 係 淋浴個浴， 點解叫坐浴盤咧？ 坐喺嗰度沖涼， 坐喺度沖嘅。我頭先估咧，我就話係咪我嚟洗 pat pat 咯，我。 其实呢 你觉得这个座盘是给男仔用还是女仔用啊？ 给 BB 用的，个 size 啱啱好。 我见到 你知喺个马桶隔篱， 方便 啊 嘛，摆隔篱开大啊嘛。 我见到呢个坐浴盘咧，佢咧嗰个面啊，嗰个开口其实好阔噶， 好阔噶。我都话我试过想坐落去，当系我以为系咪开大 咁， 唔得噶，冇可能噶。 真系唔得啦，你唔会搞添啊！你真系破埋地啊！ 咁真系唔啱俾 B B 用咯。 系唔系俾 B B 用嘅？系俾你 成 个瞓 落去都得 嘅，系好大嘅。咁你谂下，喂，咁唔卫生啊！佢冇个板喺度，咁点？坐啊咁， 做咩咧？ 其实咧呢个坐浴盘咧系俾咧譬如咧真系俾你去完大便，即系啦，坐完咧之后咧就去行过隔篱咧嗰度洗你个屁屁。 嗱，我都话洗屁屁噶啦。 咁男士，譬如男士、女士洗屁屁咧，咁就你个面咧就面向前面啦，系咪？ 我哋面向前面， 即系咁样坐喺度嘅屁屁仔系向住佢个嗰个，因为佢有水龙头噶嘛，系佢有水龙头噶嘛，你知道系啦，会喷水噶嘛，俾你洗屁屁啦。但系原来佢另一边系俾你。女士们向前面洗你的私人部分的 哦，即系屙屎屎，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女人都用得嘅， 女人都用得嘅，系啦。咁咧，但系点解会有呢个咁嘅设计 嘅 呢个盘出嚟咧？ 应该就系以前大家唔用草纸。 唔用纸嚟抹 pat pat， 同埋冇咁干净噶嘛。 定系想悭翻啲纸啊？ 唔系，应该系干净问题。 干净 用纸其实都唔系最干净嘅，你点都会即系有啲不能够清洁、哦。水就哇，直情系，同埋又唔会痛、啊。 咁 可能你用、 啊、 你用纸 唔会抹损啊， 唔会抹损噶嘛。咁、啊、我谂应该系咪照顾嗰啲私人部位嘅敏感地方啊、感受啊嗰啲啊？ 咁咧原来咧都有原因嘅，就系讲紧咧呢个设计咧系讲紧咧系学讲咸丰年噶啦。 系啊，而家都好少 嘅时候咧就系讲紧水咧比较贵嘅，咁、所以咧啲人咧，譬如咧即系喺清洁嘅时候，诶，同埋咧呢、這个呢、這个设计咧，佢有段古系就话咧 系点啊？ 系俾啲喺外国嘅喺西方社会咧里面咧，佢就话咧俾一啲咧妓女 哦， 系啦，咁佢咧就完成呢个交易之后咧，咁啊就即系又唔方便冲凉啦，即系可能即系佢讲紧嘅时啲水咧好贵啊，咁你唔下冲凉嘅时候咧，佢话咧就设计咗呢一个盆出嚟 清洁， 系啦，就系俾佢用嚟清洁佢嘅私人部分，所以咧佢系可以向前嘅，即系个女士系向前咁咪喺度冲洗咯，咁、咁但系咧，当你学你话斋呢个嘢咁大咁点啊，系一定要除晒你条裤你先可以使用嘅，你唔系谂住着住条裤用嘅，系啊，唔系。 所以其实你真系剥光珠噶咯。 有啲人咧，咪有啲地方咧，如果佢好啲嘅话，佢喺上面会挂条毛巾，就俾你用嚟抹嘅咁样咯。 哦， 系啦，即系会系有咁嘅配套咯，系啊，好匪夷所思啊， 我觉得好难用 啊， 嗰嚿嘢。 我哋有听众咧，有 message 我哋咧，佢都话系一啲所谓传统咧，老一辈嗰啲人先会用咯， 系啊，我哋 即系嗰啲豪宅。佢话佢有个名嘅，佢话有啲人咧就叫佢做下身盘咯， 系、啊，咁有啲叫坐浴盘咯， 有叫坐浴盘啦，有个仲话系洗你下半身，佢 lower part of your body 同埋洗脚、 洗脚都得， 佢咁样写啊，洗埋脚添啊，佢话。 呢、這个都 OK 嘅，如果都洗脚，佢地方够大啊嘛。 系啊，咁另一个咧就话啦，老一辈嘅豪宅咧，多数屋企都会有呢一嚿嘢嘅咁样。 系啊 系 啦， 佢唔用嘅时候系冇水喺度 嘅。冇 嘅， 冇 嘅，因为自己开嘅，好似升盘咁 嘅 啫。 好古怪喎！我嗰次煮嘅时候，哇咩嚟嘅咧？我真系大乡里到，我真系以为咧系咪我嚟？ 有冇试下开嗰个水龙头啊？ 冇啊，因为完全咧，你觉得嗰啲厕所嘅嘢唔想掂啊？ 好似好污渍啊！ 如果开个水龙头咧，佢啲水柱系直。向前直射啊！ 嗱，就睇下你嗰款嘢咧，嗰个系点样设计噶啦？有一啲咧，佢咧佢就话一条线咧，即系可以咧，好似喷水池咁喺个底度咧，咁啊喷水出嚟嘅。有啲咧就好似咧个水龙头咧系流出嚟嘅，即系向前咁样流嘅，咁样咯。所以佢话有唔同嘅款嘅设计啦。 嗱，如果你而家喺街度买咧，佢有咁样写噶，坐浴盘啦，佢话咧类似啊，佢话适用，不过我谂唔系 exactly 嗰嚿嘢，佢就爱嚟俾你买嚟做咩咧？适用于。 嗯，系啦，如果你有痔疮 啦，术后手术啊，肛门部分有痛楚啊， 已经唔系嗰样嘢嚟噶啦，你讲嗰啲， 系啊，唔系，但系佢真系咁样啊嘛， 佢 有帮助啊嘛，真系噶。 嗱，所以咧，而家咧，即系话日本人咧，佢咪设计咗咧个座厕里面有埋嗰块板咧，咁、其实呢边呢啲就系佢将佢二合一咯。以前咧就有两个桶，即系一个马桶一个座浴盆，而家即系日本人就将佢就二合一啦，咁我嚟方便你洗 pat pat 啦咁样。 在日本旅行的时候我都不懂得用那个的。 吓，它要很简单的有大细零。 我很容易的。 有大细水。 它又是水又在那里飙上来呢。 不会的，有时会有时 感觉好像很污糟、啊。 同埋呢，原来先你讲 BIDET 呢这个字呢，原来是代表小马的意思。 小马不是 小马桶啊。 小马不是讲刚才那个给女士用那个。 是啊，他就说什么，他意思就是比如女士清洗的时候好像骑马那么姿势。哇。好啦，我哋又学到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派初选案其中11人被律政司提出保释复核，高等法院朝早开庭审理之后批准黄碧云的保释，条件是100,000现金、100,000人事担保，会星期四次到油麻地警署报到，遵守每日凌晨12:00至到朝早7:00的宵禁令。除了早前已經提交的旅行證件之外，亦都需要交出過咗期的 BNO 護照。另外，亦都需要遵守法庭之前要求，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發放或轉載， 任何可構成違反國安法的言論，以及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聯絡任何外國官員和議員等。法庭今日亦都會審理有關元朗區議員伍建偉的保釋。47名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總裁判官蘇惠德早前決定批准其中15人保釋候審，但是律政司隨後就當中11人的保釋向高等法院提出複核。政府朝早派員到早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欽州街昌苑大廈執法，要求居民出示陰性檢測證明，共檢查大約250名居民的檢測報告，當中11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當局向有關人士發出強制檢測令，部分同事處以定額罰款5000元，要求他們在指明期間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可以罰款25000元和監禁6個月。西醫工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說，有市民預約到私家醫生診所接種新冠疫苗之後決定暫緩接種，相信和近日有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嚴重異常情況有關。陳培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對新冠疫苗整體上放心，醫生會為病人作評估，為較健康的人士接種，如果遇到年紀較大又或者血壓和糖尿控制得差的人士，會建議他們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接種。對於有報道說衛生署將會在幾日之內發出指引，列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給私家醫生參考，陳培光認為有幫助，可以支持私家醫生的工作。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6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連續三日超過400宗，累計94,198人染病，再多四名確診患者離世，至今1,652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44宗是社區感染，首都圈佔333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84点，升476点，总成交金额1,01,4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9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78元，升19.5；美团341.6，升24.6。中国宏桥10.54跌3.8，小米集团22.4升6毫，阿里巴巴230元升1.6，快手300元升21.6，港交所459.6升14.8，石药集团9.55升8.4，药明生物92.85升4.95，中国移动53.5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幣6.499，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9,185點，升149點。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06美元，卖出1,73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喺摩士公园泳池对开中线就发生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较早前龙翔道荃湾方向喺摩士公园泳池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都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龙尾都是排到去芜湖街附近的。咁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九龙区亚皆老街因为有啲工程进行啊，亚皆老街系观塘方向喺科发道对开嘅中线咧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去中环、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驾驶人士咧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咧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创力赵善行的音乐选择， 好兄弟啊，软硬天师嘅 好兄弟。 深刻嘅就系、是，如果你问我《九江清道夫》成套戏第一个 shot， 系第一次喺电影度系 action， 系 即系你咁成队 crew 咁样讲紧四五十 几十人、啊、 几十人，跟住嗰个 shot 就系、是，即系我人生第一个喺电影嘅第一个 shot 就系拍一个垃圾站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啊，唔系保持一点五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弃啦吓！ 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半，风骚快活人啦吓。 嗯 ，OK，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咁而家有何雨露。 All of my life, you never left me behind. You saved the world for me, and now I know that you're my hero. 今日是3月11日啊，十年前就是日本311大地震啊。原来不经不觉咧，真的啊，已经是十年的时间啦。可能呢一个地方咧，对我哋嚟讲咧，你系从来都未去过噶。咁但系吓、啊、人命伤亡啊，咁我哋毕竟咧都会有一种咧，即系生命嘅感应喺度噶。十年过去啦，咁我哋仲有啲咩嘅故事可以喺而家嘅大大小小唔同嘅新闻里边可以发掘到出嚟咧？有啊，你而家听紧呢只歌叫《Hero》，而家要介绍佢呢个人物咧，佢都系一个 Hero 嚟噶吓。佢就系喺当时啊。呢、这、一个岩手县里边一间小学里边嘅校工。 成日都话英雄咧，可能系喺平凡人里边咧就会显现出嚟嘅。果然吓，佢嘅身份只系一个学校嘅校工，咁但系佢做咗啲咩事咧？佢系拯救咗全校啊，总共差唔多有200位嘅师生嘅嗰条命啊！究竟佢当日系点样做嘅咧？时间又去到啦，2011年嘅3月11号啊，当时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咗呢个九级嘅大地震，引发海啸。十年前佢系54岁，佢个名叫田代修三啊，吓系唔系晾衫要你收翻件衫？佢个名叫田代修三，佢咧就当时做紧呢一个咧岩手县啊山田兵立船月小学嘅校工。学校嘅位置喺边处咧？嗱，好关键啦，就系位于沿海嘅一个地方。而当时啊，十年前。嗰、那個學校咧，附近係冇任何防波堤嘅，咁即係話咧，景色真係好靚啊！就喺海邊隔離，你同海水可以話係零距離接觸。地震發生啦，學校亦都收到咧呢一個預報嘅警號，咁咧亦都會有海嘯。咁啊，佢哋當時咧學校嘅處理係點樣咧？因為日本咧即係畢竟都比較多天災啦，佢哋都有好完善嘅呢一種咧應變嘅嗰個措施噶啦嚇。咁啊，當時學校咧就話鈴鈴鈴鈴鈴鈴鈴，哦，我哋響警報啦！我哋根據平時嘅指示，我哋會做啲咩咧？就係將全校嘅師生咧就去到附近嘅一笪空地嘅操場嗰度聚集，因為咧地震嘅時候唔好留喺建築物裏邊啊，驚砸親啦。咁同埋你話會有水浸啊嘛，咁我哋咪離開學校咧，去到附近嘅一個空地咯。啊，唔知道而家你听紧我形容呢一段嘅经过，你会唔会谂起啲咩咧？你会唔会手指突然间揦实？会唔会咬住自己嘴唇？因为你好似听到有一啲关键嘅问题发生咗。海啸、啊，学校、啊、平地、啊，咁咪即系你继续喺个险境之中咯。空地喺地平面嘅，喺个水平线嘅、啊，咁即系话如果海啸嚟到嘅时候会冚到你咯。喂，你要记住，而家我哋系试过十年咧，我哋谂翻嗰阵时个灾难咧，你先知嘅啫。但系当时其实佢哋系完全觉得系合理嘅，因为不嬲个防灾应变就系咁做噶啦嘛。除咗呢位校工田代修三，因为佢发现啊，当时地震发生之后咧，佢望到佢哋个海面咧有不寻常嘅巨浪啊。然后呢个时候佢谂起一个人，佢谂起佢。死鬼爸爸真系亡父啊！好似拍戏咁样啊，你眼前嘅事物不停喺度呈现，而你嘅回忆亦都不停喺脑海里边盘旋啊！佢就谂起佢亡父曾经同佢教训过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海啸发生嘅时候，记住向上爬，向上跑，高得一寸就系一寸，无论你身边搲到啲乜嘢花草树木咧，都要搲实佢。佢话记住啦，阿仔，高一寸就会令到你条命咧脱离一分危险噶啦。哇，越讲越似日剧啊，因为真系好似讲紧一啲咧，即系 flashback 啊，回忆咁样。但系佢真系发生喺呢一位田代修三身上。于是乎，佢谂起呢件事，佢就同校长讲：校长啊，可唔可以唔好去空地嗰度啊？吓，乜嘢噶？田代先生，点解唔可以去空地嗰度咧？哦，校长，因为我记得我爸爸讲过，喺海啸发生嘅时候，我哋一定要向上爬嘅，我哋唔可以喺空地里边嘅。不如咁啦，我哋去附近有一个高处嘅地方度，有一个高地啊，我哋爬上个山坡度，你话好唔好啊？好，校长话好。于是乎，佢哋就带领住全校136个学生，仲有30几个教职员，真系爬到佢哋附近嘅一个高处一个山地嗰度。果然，最后咧，呢个叫做海啸啊，将佢成间学校掩埋咗，然后咧佢哋由于咧离开咗喺嗰个附近嘅范围，走到高地嗰度咧，先至避开咗个危机。而喺上山嘅过程里边咧，吓咁啊，亦都真系啦，福无双至啊，但系祸不单行嘅，树木杂草多，好难行。仲要其中有一个学生咧，读紧五年班嘅一个山崎光平咧，佢受伤啊！哎呀，我真系越讲越似剧集咧，行到一半，海水就嚟逼近啦，所有人都好紧张嘅时候，中间有个小学生就：哎呀，老师，我扭亲只脚，我行唔喐啊！ 然后你就望住嗰个海水，不停喺啲白头浪涌紧过嚟，涌紧过嚟，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去，咁你点算呢？犀利！咁啊，呢一位嘅即系校工咧，第一时间头先讲啊，田代修平啊，就将佢咧带佢哋走，然后咧老师咧仲会孭住佢，成个咧就系将佢抬起咧就跑上山嗰度，哇！你话成个过程真系好似劇集一样咁惊险，所以呢个古仔咧，十年之后咧，日本电视台揾翻咧，就系呢一位当日啊行到只脚咧受伤嘅小学生啊山崎同学咧，佢讲翻之后咧，佢就话：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老师对我嘅恩德，特别我唔会忘记咧就系田代校工啊。佢话因为咧校工当时佢做出咗呢个好英勇嘅指引咧，令到大家咧就避过咗一劫。十年过去啦，咁而家嗰间小学咧，亦都已经有防波堤保护，重建翻咧佢哋个校园嘅即系吓读书嘅环境。咁啊，而家十年后再讲翻咧，最珍贵嘅当然就系大家冇忘记到救命恩人啦。好啦，呢个就故事就讲完啦。你话当中点样可以做到咁圆满嘅结局咧？你有冇发觉咧？其实真系环环相扣，系真系缺一不可嘅。点解咧？你谂下，如果呢个校工佢唔系多事嘅话，佢系唔会救到人嘅。吓，点解你话佢多事啊？喂，佢仲唔多事？佢做嘅系咩职责啊？校工嚟嘅啫噃。如果根据咧呢啲职级啊或者岗位嘅话咧，佢系冇任何指挥啦、领导啦，甚至乎咧喺现场作出决策嘅。嗰、那个义务嘅，嗱唔系讲权利，系讲义务。佢系直情可以就系话，我听人讲啊，你话点就点啦，你话去边就边啦。但系佢多事，佢唔会净系话咧有咩校长就处理啦，有咩就由呢啲老师去负责啦。佢多事，佢真系会觉得咧救人大家都有份。如果见到危险，佢要出声，所以咧佢就好多事咁样讲咗句：校长啊，不如去高嘅地方啊，唔好喺平地嗰树啦。然后仲要边个要听话先得咧？仲要个校长肯听话。你谂下，如果校长咧，佢如果咧佢唔系即系愿意听呢一个校工嘅意见嘅话咧，佢可以点样理解啊？佢可以话关你咩事啊？呢间学校我话事嘅，你系边个？你一个校工嚟嘅啫，你识啲乜嘢啊？而家我系校长，我话要嚟空地。可唔可以咧？佢可以咁讲嘅，因为如果你系用等级森严嘅阶级观念嚟计嘅话咧，职权范围你都唔系嗰个权力，我点解要听你讲啊？啊，仲要第三系咩咧？仲要唔跟规矩先至可以救到命吓？点解要唔跟规矩啊？你谂下，佢哋嘅政府嘅指引咧，就俾学校就系话，喂，遇到危险咧，就请你去附近嘅空旷地方度避难。佢冇叫你要走去咩高处啊，冇叫你走去山坡嘅。如果你系一个墨守成规，你真系跟规矩嘅，诶、哎，程序话咁做就咁做，指引话行呢度就行呢度。诶、哎，你叫我行上山度，喂，出咗事边个负责啊？政府冇叫我行上山嘅、啊。哎哟，如果行上山咧，有人扑亲啊，有人扭亲嘅话咧，入我数咁点算啊？好彩亦都冇呢啲咁僵化官僚嘅諗法，所以呢佢又能够做到呢一个话，好啦好啦，我哋就可以呢真係不依本子办事，指引冇嘅嘢呢佢就照行，佢就避过咗一劫。所以我觉得呢，十年后睇呢个古仔呢，你真係发现有好多嘢可以即係學習嘅。咁当然好重要系咩呢？当嗰个小学生呢佢受伤佢跌低咗嘅时候呢，佢并冇出现咧人性嘅自私啊，即系唔会话啲老师就话，喂你死你事啦，你行唔到我走先啦咁样。你知啦，喺某啲地域嘅吓、啊，即系灾害发生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听过就话，喂领导先行，领导先行啊。哇，所以你有冇发现，即系一个咁微小，可能你话一间小学百几个师生嘅一个小小嘅逃难经历咧？其实真系天时地利人和，真系要环环紧扣。如果有任何一个细节系做唔到嘅，如果个校长佢比较专权，唔理呢个校工嘅提议，而校工亦都咧即系又唔关我事，我就唔出声啦。咁可能呢件咁美丽嘅即系叫做拯救事件咧，就唔会发生噶咯。而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有太多自私嘅行为，唔理个学生嘅话咧，可能又系会另一个故事噶啦。 系啊，所以十年后睇翻呢个古仔，啊，唔知你会唔会都可以喺当中咧领略到一啲道理？你会唔会都可以将自己变成其中里边嘅主角咧？冇错，如果你系嗰个校工嘅，你记住做一个多事嘅校工，亦都唔会因为自己职位太细咧，就谂住咩都唔好出声。如果你有幸是做到校长咁高级的领导人呢，你都要记住真的要不耻下问。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智慧呢是要相信的。而我呢就找到个角色给自己了。因为我想起即是那个爸爸，这位校工呢就想起他爸爸生前的这个教诲。我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有啲乜嘢可以教到俾我僆仔嘅咧？我有冇啲乜嘢嘅智慧，第时可以做人嘅道理教俾佢嘅咧？然后你就发现，你唔系谂住挣啲钱俾你啲僆仔，亦都唔系谂住咧话嗱，爸爸有五个博士学位啊！原来去到最后咧，救你个仔一命嘅，可能就系你对佢嘅关心，就系嗰句：阿仔啊，向上爬，有危险就快啲走啦！希望十年的时间可以令到灾难不会再回来，我们会很努力很努力，整个地球的人都会努力地生活下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吓。 嗯，系啦，头先阿曾导哥真系好啊，从呢个故事里面咧，佢即系领略到啊，点样做一个爸爸，究竟咧俾仔啲乜嘢嘅。 系。 咁啊，嗱，我想问一下啦，嗱，你而家有车，即系有揸车啦吓，都揸咗几年啦吓，由八手太去到今天吓，一手已经啪一声已经入到去啦。 系。 好啦，你做呢个爸爸司机， 吓， 做得愿唔愿意嘅咧？ 愿意。我最开心就系掟啲仔女上车嗰一刻。因为你冇烦恼啦，终于都 点解？哇！ 你喺条街度咧，同佢咧困兽斗搏斗咧，好痛苦噶。你终于咧， 即系意思话令佢落去去行街啊，去食嘢啊，等等。 系啊，你好多嘢麻烦噶嘛，佢又搞呢样搞嗰样啊，你过条马路咧，佢都揈嚟揈去咧，又要闹又要剩咧。哇！你终于可以将佢摆上个车度咧，好安全啊！嗰下觉得咧，终于都可以静落嚟啦，我。 吓、啊！竟然啊，你原来唔中意即系拉佢哋去出去玩啊，去食啊，你觉得？ 你拉佢出去玩系中意，不过好攰噶，压力好大噶，你明唔明啊？ 啊，原来系咁嘅， 是啊、 但系你喺个车里面，你又觉得佢可以即系起码一个字嘅指定范围， 系啊， 你唔使再担心任何嘢， 好安全、啊， 因为一切都操控喺你的手里面。 系啦、啊，佢哋又可以即系食嘢、饮嘢啊、倾偈啊、唱歌啊， 即 系 做乜嘢咧都系一个小天地咁样，系相对地安全。但系你揸紧车， 冇问题， 你控制唔到佢哋有啲咩搞作， 佢哋唔会搞到啲咩噶嘛。 哦，系因为塌咗喺个位嗰度， 佢系塔斯曼尼亚嗰度啊，系啊， 塌咗喺个位度，所以你就觉得哎呀，自安心啦。 系啊，同埋佢两兄弟咪可以自己喺度玩啊，唱歌 即系冇妈咪，冇阿 Winnie 喺度嗰时都系 OK 嘅。 OK。 哦 ，OK， 喂， 系啦。 但系咧，因为咧，即系喺网上面咧有啲新闻咧就系话啦，哎呀，做呢个爸爸咧，做呢个司机爸爸咧就惨啦。系、 啊、 有啲爸爸就系好痛苦啊，佢就佢即系佢会觉得咧。唉，我咧就聚精会神，打醒十二分精神。点解咧？因为佢揸车啊嘛， 系啊系啊， 就唔可以出任何嘅意外噶嘛， 系咪先？ 你谂下，家爷仔打喺晒你后边咁、 啊、 样，但系同车嘅屋企人咧 喺度玩咯，瞓觉咯，食嘢咯。 系啦、啊，嗱、啊，你头先讲咗个重点就系、是、你介唔介意佢哋喺后面瞓觉？ 完全唔介意，我最开心就 系 呢一刻。 哎呀， 你知唔知呢个时候咧？我讲真嘅， 系系系， 佢哋喺后边咧，越系做紧一啲咧好轻松平常，同埋佢哋好随意嘅动作咧，你越会觉得有一种咧好大嘅即系光荣感啊！就是因为我的努力令到他们可以很舒适在后面在玩。 哎呀你真的很好啊、哎、曾志豪你有这样的想法很正面啊。 我试过那时候呢跟他们去台湾玩呢那时候小仔都未出世。那么带着老婆和大仔呢那么夜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台中的。 我以为你讲的上次同埋。 不是我住花莲好像住花莲你不知道不记得了边树添。那清远清什么睇绵羊那里呢清远啊 不是。是鸡嚟嘅， 唔记得咗清咩添。总之去到清景，咁跟住咧就系啦，清景清系鸡嚟嘅。咁啊去到日月潭，咁啊来回翻嚟，因为唔喺度瞓啊嘛。清景个日月潭好远噶，仲要嗰程车咧夜晚又落雨啦，喺山路度又咩啦，跟住咧 有啲湖曲直成日九速十弯噶嘛。 个仔已经瞓咗啦，咁啊老婆暗住喺度瞓咧，你知唔知得我自己一个咧落住雨啦，落住雨，嗰条路又片晒啦，又山路， 跟住又阻太。 系啦，跟住我就哇。直情系如临大敌啦，好紧张咧。但系咧，你一度望住佢瞓嘅，就话唔，我要令到佢安安全全咁样瞓到咧，然后咧醒咗就翻屋企咁样。 哎呀，你有使命感啊，哎、爸爸真 系。佢哋唔系咁谂嘅咩？佢哋惊咩啊？ 唔系，佢哋冇惊啊！即系作为咧坐车里面嘅家庭成员啦，即系仔又好，老婆又好啦，咁咧即系佢哋咧就。 佢觉得唔 support 佢啊？ 唔系啊， 即系你自己辛苦，佢哋享福 啊。系揸车嘅爸爸咧，佢系台湾嚟一样啊。佢话咧揸车嘅爸爸咧，佢话你睇啊，唔系啊，唔系外国嘅，佢外国都有嘅，即系佢话总之佢话成日坐喺架车度，坐喺个司机座位度咧，就攞啲自拍咧，就话你睇下。 佢哋又瞓觉啦。 我自己又喺度辛辛苦苦吓，打醒十二分精神咧，就喺度望住条街吓，系唔好俾人有事。佢哋咧就喺度瞓到嘎嘎声，完全都冇享受呢个车中嘅乐趣啦，即系冇喺度睇，即系瞄佢哋嘴话，我哋出去郊游噶嘛，即系可能系咁样啦。个个都有瞓晒觉，佢系一，尤其是再影埋隔篱一个啊，即系佢老婆啦。佢系明明嘅坐喺隔篱一个，佢唔系有一个叫做咧，佢哋有嗰边要求喎，唔系喺度喂食啊，即系搏，即系喂佢食，喂食嘢啦。 哦，佢长途车系有阵时都会嘅。 或者咧就系帮手睇路啦，睇交通啦，睇地图啦，究竟行边段路。好啦，乜唔系佢哋有啲咁嘅功能嘅咩？你睇下，个个喺度瞓晒觉，投诉啊！啲爸爸好多个都喺度投诉，一开呢个题咧，好多爸爸话：，你睇下，大家都铺同一张相喎。铺同一个相就系隔篱我瞓咗啦，后面嗰两个瞓觉瞓咗啦，咁样就喺度诉苦水咯，就话唉。个个都系咁啊！原来咁。 哎呀，我实在太正面啦，因为我都会影呢啲相噶。我最中意就系影咧，佢哋全部瞓晒咧，但我好自豪咯。 但你就正面啦， 好正面 咯。我嘅驾驶技术可以令到佢哋咁安心，可以瞓到觉。 真系真系咁。 系啊。 同埋咧，不过如果你话有咩要互相体谅咧，大人要嘅，细路仔你冇得要求佢啦。大人咧，我老婆好识做噶，有阵时咧佢坐隔篱咧，佢话：阿老公啊。我依家我顶唔顺，我瞓一阵得唔得？我唔同你倾偈可唔可以啊？咁样系啊，佢话哦，得你瞓咯，冇问题。 即系佢申请嘅，佢都系 咩？因为佢都知咧，你咁长情，譬如我哋去旅行嗰啲咧，佢知道你又人生路不熟啊，又闷啊，会唔会你想同佢倾偈咧？又或者佢惊你都瞌眼瞓啊嘛，所以佢仲问你我可唔可以瞓啊？咁样 嗱，即系有时去外地旅行咧，我同阿华都试去揸车啦，我哋都阿华就。好少可瞓嘅，因为佢喺去到身处外地，佢更加咧 alert 嘅， 系噶系噶，冇错冇错， 打醒十二分精神，唔知有咩事噶嘛咁。 系啦， 咁我咧就 你就点都瞓噶啦，咁咪好咯。 系啦，我咧就 你有冇讲定啊？ 但系佢又冇讲，佢又冇， 定系你同佢咧就话啊，宝华我啲。哇！唔系咁快瞓着嘅， 咁我所以咧，我就会争取我话，不如我揸车啦。如果我真坐架，我一定瞓噶嘛，你知。 咁冇问题嘅，你同佢讲定咯。 系啦，咁其实咧，我就 你揸车，佢瞓唔瞓啊？ 我揸车，佢瞓唔瞓？佢都唔瞓。我咪话佢好经机嘅。咁咧，跟住咧，我就系话啦，我其实我同你都一样嘅，我都会觉得啊，等我哋瞓咗咧，其实咧，我责任重大嘅。 自己好开心、 啊。但系咧，又令到佢哋咦咁安心，我可以瞓得咁、啊、信得过自己嘅驾驶技术。 冇错啦，所以我哋啲小朋友咧、 啊、 上我哋架车咧，佢都系嘟一嘟嘅。 啊， 系安心出行 啊，可以安心瞓啊嘛。 而家可以上车啦， 可以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天水围天富苑范围嘅四间学校因为污水样本持续呈阳性，被纳入强制检测。虽然当局评估之后认为学校仍然可以进行面授课堂，但系有学校话呢两日会先停课或者改上网课。 有家長滿意學校的防疫措施，不感到擔心，亦都有學生希望盡快有檢測結果，不要影響學習進度。四間學校分別是金巴倫、長老會、耀道小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以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校至今未有確診個案，當局經風險評估之後將四間學校納入強制檢測。任何人士在上個月25號至到昨日期間曾經身處校內超過兩個鐘，需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覆蓋該區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間温暖，週末和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較為潮濕，早晚沿岸有薄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72点，升464点，总成交金额108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9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80元，升21.5元，美团343.6，升26.6，中国宏桥10.44，跌4.8，小米集团22.55，升7.5，阿里巴巴229.6，系升1.2，港交所459.8，升15元，快手301.4，升23.2，石药集团9.5，系升7.9，中国移动53.65，跌5仙，药明生物92.4，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1，英镑10.816，瑞士法郎8.347，澳元6.011，加元6.158，新西兰元5.594，欧元9.2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4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31美元，卖出173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咁但系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啊，分别塞到去浙江街。港岛路面南区的深水湾道因为有临时工程，近住寿神山道东那段的深水湾道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九龙阿佳路街去观塘方向科发道对开因为有些工程中线封了，经过都要小心。还有就是旺角道，旺角道因为有些紧急维修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慢线现在都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去中环、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沙头角公路均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文念中用了四年时间记录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拍摄生涯，他眼中的许鞍华又是怎样的呢？ 一直都很欣赏许导演拍戏的态度，他就是其中我认识香港最勤力的导演之一、我未见过有导演是每一场戏都画晒分镜头的，即是他每一部戏的搭分镜纸可以出本书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潘小姐你来试镜是吗？阿西门庆你准备跟他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什么？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二点十一分啦吓，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 OK， 我想问一下曾就，你而家觉得自己选择着任何衫裤鞋袜或者口罩，甚至乎而家口罩已经被成为 日用品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喺你每日一定要带出街嘅嘢啦，有冇呢个自由？ 有冇呢个自由？ 系啊， 都有嘅。都算有 嘅。点解你要思考啊？ 我谂一谂，譬如我我平时成日都系做咁着住件运动衫咧，其实就冇人逼我嘅，系我自己懒啦，唔够时间着得靓啲啦。譬如琴日要做嘢，我先着翻件恤衫啫。琴日你冇见到， 哦啊、 因为琴日要出去影相，又着到去饮我哋部长咁嘅样咯。系、 哦、 啦，咁、 okay、 啊都系自己逼翻嚟嘅。 咁 OK 系啦，佢只系话自己啊，我今日有啲咩场合嘅先去自己选择一啲叫做啱嘅衣着啦。但系平时系冇。好噶嘛，咁如果你去到咧一间餐厅食肆，咁你又会唔会睇下嗰间餐厅食肆里面嗰啲员工咧？啊，你究竟咧系着到即系你有你一套啊，定系真系有制服啊？咁你想你中意点噶？ 我中意有制服咯， 即系你中意嗰间餐厅里面有制服嘅、啊，你觉得？个作为食客嘅你点解要中意有啲咁样嘅咧？ 咁我起码容易认到佢系职员先啦。我最怕就系咧揾嚟揾去咧，我怕俾人调翻转当我系职员啊嘛。 系啊， 系咯， 因为你成日经理咁样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信心点都你觉得系整齐啲好啲嘅。 系 啊，虽然吓你有阵时去啲街坊茶餐厅咧，可能啲老板娘亲自落场咧，必有制服啊。佢求其你见到扎你个头咧，有啲蓬松咁啊，你知佢系老细噶啦咁样。 你识讲老咩咧？ 老细。所以如果有整齐的制服咧，我系中意嘅。 系你中意嘅，但如果连口罩都规定埋你嘅咧， 系 你规定只系可以用蓝色或者白色咧？ 口罩 系 哦，咁啊，唉，冇办法啦，而家呢个世代真系系咯，有啲人对颜色又比较敏感嘅， 嗯， 系咯， 咁点啊？ 咁咪 你作为一个员工。 我会问佢点解先咯， 咪就同你头先个食客望落去个员工嘅谂法一样咯。 乜嘢啊？整齐啲啊？ 咪就系整齐咯，希望我哋可以一致啲，所以咧都唔系净系得个单色俾你拣，你会有蓝色同白色俾你拣嘅。 咁冇第二啲啊？ 冇啦， 红色得唔得 ？Sorry， sorry， 我中意红色嘅， 因为咧 彩虹色得唔得 啊？咁譬如有第二啲可能中意其他颜色，中意橙色、绿色咁点咧？ 即系连口罩颜色都要统一。 嗱，咁头先我咪话紧嘅，咁你即系你话作为食客嘅，你都希望望到落去嗰间铺头度， 可以 系啦、啊，你一致啲嘅制服。咁佢话因为而家连口罩都系已经系一套噶啦嘛，系咪啊？ 咁啊冇坏嘅，咁不如出埋公司嗰套口罩咯。 嗱，有啲咧就真系特款啲咧，佢真系我见到啊， 有啊，出自己嘅公司口罩咯，咪仲好。如果既然要做到咁， 但系佢又冇、啊啊，或者系佢公司都有提供口罩俾大家用。 如果我真系买唔到，我买唔到你嗰只颜色口罩，咁点算啊？ 公司有提供噶，不过都系蓝色同白色咯。 如果咁样咧，我想佢再做得仔细啲，因为咧，譬如我哋去餐厅食饭咧，你会见到咧，譬如可能系楼面就一只颜色。高級啲嗰啲經理咧就黑色， 哦、即 係啲衫唔同噶嘛， 口罩 係 啊， 是 制服都唔同啦， 就是、制服唔同噶嘛， 有啲特件背心，有啲有埋外套噶嘛。係 啦，咁我建議佢可以連個口罩顏色咧都要配合埋嗰個職級嘅，係、 okay, 啦、哦，哇，咁佢有高級啲，有兩粒星喺度，哇，咁啊威好多啊。 咁唔係，咁配唔配合？ 咩啊？ 作為員工嘅你配 配，咁如果佢嘅選擇就係帶或者走嘅話，咁啊唯有帶咯。 咩帶定哦？ 係啊，你一就帶，一就走，唔使你撈啦咁樣。 嗯、 即係好似間接要你用呢個方法宣誓咁，你都冇辦法噶。 嗱，阿文先生又唔可以將佢拉埋嚟講。 唔係，如果佢唔俾我，佢唔俾我著第二個口罩就冇得撈，咁咪即係一樣。 佢又不至於，不過佢就話建議大家，佢話佢呢度就話最新係公司嘅翻工嘅規定，只可以戴藍色、白色嘅。口罩，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就系、是、公司嘅规定啦，咁样，因为公司咧就系咁样嘅， 可以， 系啦， 系啦， 系啦， 跟住听日我就会 send 段 Facebook 嚟话，老细大件事喎、啊，喺咧。婆罗奶嗰度咧，蓝色原来代表咩嘅？吓唔系嘛？我又咁啊，听下又带唔到啦。 喂，咁问题 蓝色原来代表咩？蓝色原来代表免费食嘢啊！ 咁大件事啦， 系老细唔带得噶， 个个大白色口罩入嚟免费食嘅。 嗱，白就代表白食添啊，仲要系 嘛？ 跟住咧，边处嚟噶？ 台湾， 台湾， 阿鼎艾峰嗰度。 顶下风嗰度， 顶下风嗰度系啦。咁咧，佢就因为咧，佢话咧，真系咧，因为而家嗰啲口罩实在太多颜色，唔同花款嘅有啦，颜色有啦，有 pattern 嘅有啦，咁。咁佢话咧就真系都望落去都几杂乱无章嘅，因为佢哋员工有着制服噶嘛。之但系佢哋嘅口罩咧换嚟咧，即系七彩颜色咧，佢就话啦，即系佢公司就话啦，我想统一翻佢嘅咋，其实就冇乜特别，即系嗱，因为佢喺台湾啦，咁、佢就话佢冇乜特别嘅， 冇乜颜色， 冇乜 颜 色 分歧 系啦，冇嘅，完全冇嘅。同埋因为佢哋嗰个公司咧都系用蓝色白色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希望，不过有啲规定咧就系希望大家咧都转翻啦。咁就唔好七彩颜色啦，咁啊，即系都引你啲同事都真相喺度讲，哇，冇搞错，我之前买咗好多唔同颜色噶喎。 系啊，最惨系呢个。 系啦，咁点啊？咁咧就雇主就话啦，咁啦，公司都有都预备到俾你哋用嘅。如果你咁你就放工，你咪用我你自己嗰啲咯，系嘛？咁佢就话咧，咁犯唔犯法咧？呢件事 犯唔犯法？ 即系话公司规定连口罩都会规范喎，咁佢哋咧都问埋噶啦。 我谂就唔犯法 嘅，系啦，就唔犯法。因为咧就点解咁讲咧？ 工作服饰一部分 系啦，即系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咧就不过咧就希望俾雇员多啲选择，就唔好话净系规定一只颜色或者两只，可能多少少咁样，即系话可能俾多少少选择佢哋啦。 但如果多少少 或者提供 多少少就冇就唔系规定。 唔系，即系同埋或者公司提供咯，系啦。咁佢就话可以咁样做咯，但系就唔犯法嘅，冇违规嘅咁样咯。 因为之前咧。你譬如你见有啲食嗰啲叫飲食業嗰啲啊，佢都會話嘅，喂你自己帶定黑鞋喎咁樣，咁難道你話我著對波鞋彩色嘅得唔得咧？咁當然係唔得啦，佢都會想你咁嘅。 其實即係公司嘅員工制服咧，其實某啲公司都係有定規定。譬如啲護士佢著白色鞋噶嘛， 係啊， 莫非佢著對高踭鞋得唔得？ 係啦， 就係唔得啦。 咁但係咧，如果你要問細節咧，咁對襪嘅顏色有冇得要求啊？ 佢哋可能都睇啦，睇你条裤脚睇唔睇到你 条袜啦，对袜有冇要求啦？咁譬如咧，会唔会又唔俾你戴手表啊？首饰啊，饰物啊，咁、可能都会有呢啲嘢噶噃。 有啊，尤其是做医护啊，嗰啲护士好多呢啲。 唔系，咁如果你讲食肆啊嘛，你讲一般即系呢啲叫做waiter 啊，侍应咁样。 系扎头发啦，系咪？都系有规定噶，唔可以散手秀嘅，你唔可以见到个长发美女喺度同你。 唔系、有噶、你 waiter 点唔可以长头发啊？ 唔系西餐厅系咪？好啲啊！但系你酒楼 有噶， 中式嘅通常都扎起嘅喎。 咁你酒楼 通常啫，我 因为如果咁嘅话咧，就变咗校规，我越嚟越似啦。因为校规你就又唔齐啊，即系咩齐音啊，唔可以露耳仔啊，诸如此类齐晒噶嘛呢啲嘢。会唔会以后呢啲叫做喺工作场合咧，都会有呢啲校规咧，就越嚟越似咁样咧？ 嗱，譬如咁样，你航空业系最简单啦，你但肯定啦，你有冇见到个空姐戴住只吉他咁嘅戒指又闪嚟嘅？好似又唔见咗。 喂，但我话如果啲冇规矩限嘅，你有两卡你戴冇问题嘅， 你系随意， 俾人哋觉得你捞得好。 系，但系真系好似冇乜。 咁点解唔俾戴先？ 但系佢又都冇叮叮噔噔嘅耳环噶噃。 空姐， 一粒嘅耳环。 你知啦，空姐 serve 嘅时候，我就好少留意佢耳仔同埋手指 嘅。但系好多时第一时间就望到佢嘅手嚟递餐俾你噶嘛。你好似好少见到。 但系个个都好靓嘅。 佢本身靓就唔使其他嘢搭救系咪？ 我而家望一望先， 你又好似见到佢一个大环嘅耳环嘅，系咪先？ 喂，做呢行嘅空姐朋友，相信都有好多啦。 系咪饰物都好，饰物都有控制，即系叫做有监管，你可以戴，但系唔可以咁养眼咧。 我谂可能 又好似冇乜，会 唔会唔俾戴颈链啊？因为都睇唔到啦，都高晒领啦。 颈链唔好理，我讲紧系耳环定外露噶嘛，同埋嗰个叫做只戒指啊。 喂，咁不如咁啦，每个行业咧，有啲朋友如果听到嘅话咧，不妨喺面书度咧话俾我哋听咧，你嗰行咧对你嘅工作条件啊、衣着打扮啊，有冇啲任何规矩限制咧？ 前线嘅 sales 姐姐系啦，究竟你哋嘅服饰啊、首饰啊， 譬如你空姐嘅私物咧，一定系统一嘅啦，应该系嘛？即系佢。是黑色就黑色，你不可以无端端我穿个红色的有一条蛇纹咁样走咗，应该就不给的啦。 是 啦，咁如果你做大商场里面做新闻处嗰个岗位嘅，咁因为要见人噶嘛，仲要系即系门面嚟嘅。 咁你指甲系咪一定要游咗去嘅咧？咁定系我唔游都得咧？ 譬如头先阿田你讲话嗰个头发咧系放上，即系可以放落嚟啊？定系全部规定咧要全部扎计嘅？ 系 啦，即系可能你特别系做商场，你要提供服务。 佢话斋可以严谨嘅校规一样系咪？ 系啊，喂，我话。有些地方会不会不给你喷香水的， 是 怕你的味道那些东西，不妨打来讲一下，我们可以新鲜试出告诉你，我们这里是没有特别的服饰要求，你见桂花田怎样都回到来的。 最好了，我们得把声 的。是啊，而胡世杰还可以不停穿背心都没人理他的，整个都开个名字好挂住他的，还是啊。Just wanted to love everyone. Is it more of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 of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 of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 of this? More of this? More of this than just waiting on a since I was a little boy with a toy gun. Is it more to this, more to this, more to this than just waiting on a word? Just waiting on a word. Just waiting on a word for this and that. There's got to be more to this than that. Just waiting on a word for this and that. There's got to be more to this than that. Just waiting on a word for this and that. There's got to be more to this than that. Just waiting on a word for this and that. There's got to be more to this than that. Cause I need more.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而家话咧，呢、這个年代咧已经去到咧就即系权威瓦解啊！我哋就会宁愿相信一啲咧普通人咧嘅声音咧，就多过咧信专业人士。因为点解咧？ 即系就例如，好似琴日嗰个，唔系前日嗰个爪噶嘛？ 前日嗰只， 因 为 文字嗰只，哇，佢几快插翻走啊！ 唔系， 几叻啊！ 譬如咧，因为我哋而家好多时候咧，你可能你买啊、食啊、玩啊嗰啲咧，你都会听一啲即系所谓 KOL 啊，一啲网红咧佢嘅建议啦。咁本来你话你饮饮食食嘅，咁当然冇乜所谓啦吓。咁但系而家好得意喎，就连咧你想买药食啊，即系讲真系药喎，趴落肚喎， uh-huh. 你咧都会咧觉得啊网红推介咧就系 OK 噶啦，即系你都会觉得咧就系可以信得过噶啦吓。 如果药品嘅话咧， 系啊，系咪啊？ 又系咪真系咪真系唔好信晒？你可以睇佢嘅意见咯，我会觉得。 系啊，因为点解咧？啱啱我见到新闻咧，就有单叫做网红啊。就买一只叫做减肥药咧，就发现咗有意外嘅嘢咁样。咁佢系点样咧？好笑喎！佢就话咧有一只咧，嗰、那个药名咧俗称叫金仔。 哦，咁有型嘅。 系啦，我就系谂起金正恩啦，系咪？ 金仔。 系啦，咁点解佢叫金仔咧？昵称咧，因为原来佢嗰粒胶真系黄金嘅金咯。 系、哦、 咁原来因为咧佢嗰粒药丸咧胶囊嚟嘅，就成粒咧就金色嘅，系、哦、直成金色嘅。咁啊，如果純粹用外觀嚟睇咧，係好靚嘅咁樣。好啦，咁啊，佢叫金仔啦。咁咧，佢就話咧喺香港有一個網紅咧就賣嘅。咁而家咧，因為咧佢已經俾衛生署咧就講到明咧，就話呢隻藥係有問題嘅、 嗯， 所以上曬報紙噶啦。咁咧，佢呢個網紅個名字都俾人開咗噶啦，就叫做呢、這個咧叫做Black Ruby 啊，啊不係 ，sorry Black Ruby 啊 ，Black Ruby， Black Ruby Shop。咁咧就話咧，佢而家賣緊呢一個咧就俾衛生署咧就舉報咗出。嚟噶啦，就话卖有违禁品成分嘅药嚟嘅咁样，咁啊嗱，佢嗰个主体咩嚟咧？就系嗰只叫金仔嘅叫做减肥药啦。原来咧就化验完之后咧就发现，喂系含有咧第一类毒药西部曲明。咁咧，如果食咗嘅话会点嘅咧？其实可能就会有呢、這、一个心血管嘅疾病啦，可能咧就会令你心跳啊、 手 震 啊， 系啊， 最正常，好多时都有呢啲咁嘅。 系啦，喂，佢话咧真系已经有人买完之后咧，食完之后入咗医院啦，喺、uh-huh, 香港。 系。 咁所以咧，揭发咧就话原来佢食咗呢只药。咁但系你睇翻咧，成个佢卖药嘅过程咧，你真系会觉得，哇！原来而家大家对嗰、那个即系网红嘅信任咧，真系好紧要噶。佢咧系自己设计、自己包装， 即系咧，其实佢又散买咗一粒粒嗰啲药丸翻嚟，佢就自己咧就设计咗一个好靓嘅即系胶袋封套。 即系嗰个网红自己去 pack 即系自己包装咗嗰啲，佢买翻嚟嗰个 Black Ruby 唔系唔系，佢个名叫 Black Ruby 啊，系 Black Ruby 啊，佢个名嚟嘅啫。咁但系嗰只药就叫金仔。 哦， 咁咧佢就自己包装咧，其实散装嚟噶，即 系 一粒粒咧，佢冇一个叫官方个盒喺度咧。咁但系佢就将佢咧就用自己攞个胶袋咧就入到靓靓嘅咁样。咁即係你諗下呢，點解我話有啲驚呢，你買呢一包藥返嚟唔平喎，知唔知呀？我見佢呢成日話呢，哎呀多謝你哋又掃咗我好多包呢啲金仔啦，每包成1500蚊喎。 1500蚊 一包？係呀，我唔知 有幾多。1500蚊 啊，港幣呀，因為香港人嚟嘅呢個。咁唔知有幾多粒啦咁樣。咁但係呢你係唔會有呢，正常呢你去藥房買藥呢，你會有商品說明書啊，你會有指示啊，你會有呢啲嘢咩保質期有曬㗎嘛。佢呢如果你根據佢而家啲網民呢喺佢嗰間鋪頭度買呢，係佢自己一個包裝，然後就攞個透明膠袋就入俾你。 係。 哇，你咁都食㗎喎。原来 因为咧，即系因为佢食过，佢冇事，系咪啊？即系佢冇讲，可能冇讲其他任何副作用啊，或者喂佢都仲生勾勾喺度，咁即 系 冇嘢 啊。喂，所以 嗱， 我觉得佢系好靓女，佢身材系好靓，但唔代表佢卖药系啱噶，你都要了解一下专业知识噶，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驳回律政司的复核申请，批准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党黄碧云维持原有条件保释，但是撤销另一名被告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保释决定。法庭择日颁布书面理由，法官批出黄碧云的保释条件包括100,000元现金、100,000元人事担保，每星期四次到油麻地警署报到，遵守每日凌晨12:00至到朝早7:00的宵禁令等。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裁判官苏伟德早前决定批准其中15人保释候审，但是律政司随后就当中11人的保释向高等法院提出复核。消息话，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宋哲和黄柳权等中央官员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之后，可能很快会来港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全国人大预料下就将会作出有关决定，授权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再交由香港本地修例实施。消息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在人大會議開幕之前，在北京接見港區政協委員，提出改革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具體做法。據了解，選委會席位會由目前1200增加至1500個，選委界別由4個增加至5個，立法會就由現時70席增加至90席。選委將會增加新職能，包括互選、成為立法會議員和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等。全國人大會議今日閉幕，將會表決通過有關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決定草案的議案。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軒說，議案表決之後立即會公布內容，之後交人大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然后到立法会就本地法例作出修改。叶国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选举委员会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选出行政长官，预料新的选举制度会实施得比较快，今年内可以完成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选举。对于决议草案提到会建立选举的全流程资格审查，葉國軒解釋，過去只有選舉主任負責判斷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壓力較大，因此認為應該設立新機制，負責審查參選人的資格。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71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0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9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80蚊，升21.5；美团343.4，升26.4；中国宏桥10.46，跌4.6；小米集团22.45，升6.5；阿里巴巴229.8，升1.4；港交所460.4，升15.6；快手302.8，升24.6；石药集团9.5，升7.9。中国移动53.6，跌1毫；药明生物92.65，升4.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5，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3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36美元，卖出1,73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嘉玲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个星期讲兄弟姊妹间嘅相处。 我阿哥带我两年，我哋平时相处得好好，不过食嘢嘅时候有时候会嗌交，之后我食多啲，我阿哥就话：哇，你食咁多咁样咯。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唔系保持1.5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气啦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豪仔啊，今日咧有5架车要换胎啊，你准备下啦噃吓。 收到，但系有5架咁多啊。 有需要嘅话咧，你叫埋阿 Kenneth 咧嚟帮你手啊。 咁我自己嚟得啦。 要帮流动式起重机换胎啊！好啊，豪哥， 我受训嗰阵咧都要帮呢啲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我做得唔错噶，几卡西下嘅喂。 吓、啊、卡西，哎呀，我都知道你年纪大噶啦，真系估唔到你啊，真系 卡西啊。 系啊，咁你实知道点解咧帮重型车辆换胎有咁多工序啦，系嘛？ 嘿，我梗知道啦，啲窿路啊，因为啊有好多潜在风险啊嘛。若果换胎啊或者帮个胎充气方法唔啱啊，而且啊个车胎本身如果有问题啊，例如系咩问题呢？轮胎侧壁有嗰啲断裂，车轮组件唔相容，或者有损坏等等，分分钟会导致个轮胎爆破，造成严重或者致命意外。问你怕未？我咪好叻先。 啊，豪哥啊，阿 Kenneth 啊，啊点解你哋两个对住个重型车胎啊咁好倾嘅吓？ 哎呀，田主任，因为我哋讲开咧，帮重型车辆换胎或者充气咧。哎呀，咁啊 ，Kenneth 啊，就喺度晒佢啲咩，好卡晒佢啲命啊！话佢考牌嗰阵时成绩唔错，嘿，我唔抵得噶嘛！我最唔中意嗰啲人咧，就似自己咧有几分知识咧喺度廿问廿冇，我咪考下佢咯，睇下佢有冇咧生疏咯。 啊，咁你都唔抵得噶吓？啊，咁啊，不如由头考起啊，好唔好？诶，听住啦， 系啊， 要帮一架重型车辆拆除佢嘅车胎。有啲咩要注意㗎？ 哎呀，犀利啦我就。首先有步骤你知道嘛。 啊好。 首先车辆要保持喺制造商建议嘅维修状态。 哦。 停喺坚实以及平坦嘅地面上面。哎，仲要拉手掣，呢个好紧要啊。熄埋引擎啊，等佢唔要喐啊，企定定响树啊。以及呢以呢个电池总制截断车辆嘅供电系统。 哦，即係断电啦，你两个返工平时都系咁㗎啦。 你成日都断㗎嘛，豪哥。 好似你放电多啲喎，你哋眼不停咁闪喎。 你讲我啊？哎呀，真係估唔到你识欣赏啊。 原来地盘电眼潮位就系佢啊。 哎呀，唔好咁讲啦，我系电眼黎明啫。 真系阴光由上由下由前由后都感受唔到啊。 你听我副成啊。 其实你一听到知你哋年纪啦，我都唔想讲啦，我是电眼姜涛啊，系啊，继续啦。 诶，系言归正传先得嘅，系啊。而对于某啲重型车辆，例如嗰啲像式起重车啊， 做咩望住我只脚？我冇 啊，咁咧就要跟一啲额外嘅维修步骤，例如将佢嘅吊杆完全收起。 吊杆啊，你咩口音噶？ 啊，你啊真系执到我错咗个别。 终于都赢咗你一格啦，同我 mark 低佢，哎 ，mark 低粒星星，我今日我赢啊 ，lunch 你请啊。 例如要将个吊杆完全收起啊，你巴闭啦你，以及降至水平嘅位置。吓、啊，做好以上准备功夫之后咧，就要用个锡纸。固定好架车其他嘅车胎，防止架车会滑动啊！滑动好大件事啊！ 啊，你明啦，固定好架车嘅重型车辆之后咧，我又再考下你啦吓、啊，你会用啲乜嘢嚟接起啊？要换车胎嗰边咧？ 要用千斤顶啊！ 系 将架车积起咗之后咧。就必须放置有足够承重力的钢支架在车底。 啊，浪下去。 再将个千斤顶慢慢降低。咩声啊？ 系 降低啊嘛。 系啊。哦，你知成个千斤顶系嘛？ 咁升高系点嘅？ 你唔好乱嚟啦。 系咯。 等钢支架嘅承托车辆嘅重量咧系达到标准，一定系唔可以就咁将架车放喺咧停放喺呢个千斤顶上面，咁好危险啊！ 真系讲得非常之好噶。 Thank you。 咁喺拆除重型车辆就系嗰啲车胎之前咧，嗰、那个车胎咧系必须要彻底放气啦，系咪？咁喺放气嘅时候咧，要使用呢个车胎压力嘅表咧去量度个车胎内嘅残留嘅压力喎。咁啊，等呢个车胎咧啊压力咧释放之后咧，先至好换噶。 实不相瞒咧， 我怀疑田主任自己讲完都唔明啊。 如果你有呢个压力表，可唔可以帮我都量一量？我都想睇下我啲压力几时可以释放晒出嚟啊！ 你高定低啊？ 我系真系。啊、对住你两个都不高不低啊，真系，系啦，即系啊，两位，我想话你听，如果咧无内胎式嘅车胎啊， 点解好无奈咧？ 好无奈啊，无奈又无奈，你别担忧。 你唔好借头借脑唱歌啦，豪哥。 分開哦 ，OK， 係咁，你哋翻翻到我， 又應該點做啊？ 無奈胎息係嘛？ 係啊，無奈胎息咁點做啊？ 無奈胎息咧，咁就要注意檢查個輪網邊啦，唔係個包，係 啊， 包魚個網邊， 係啊，係 啊， 係個輪網邊同車胎胎之間咧有冇空隙啦？ 嗯， 啊，確保車胎內嘅壓力已經完全釋放，你好多壓力啊嘛， 好多壓力，好多壓力，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 梗啦，食鮑魚邊喎，係咪？ 輪網邊啊， 輪網邊係啦。咁車胎咧就除咗咧要徹底放氣之外，啊，仲要咧避免替過熱嘅車胎放氣，熱得滯唔熱啦，唔得噶嘛。 舒下佢先。 係啦係啦，等佢咧即係冷靜一下先啊。 係咪怕佢熱氣咧？ 啊，係啊， 要飲清熱嘢喎。 辣親你啊嘛，係咪啊？如果咧重型機械車輛嘅車胎過熱咧，就應該咧將個車輛咧駛到安全嘅地方。嗱，記住唔好再火上加油啦。等我車胎咧有足夠時間降温 ，cool down， 卡心卡。 唔使扯 下，唔使扯下嘅。仲有一樣嘢嘅喎，田主任放氣嘅時候，所有人都應該遠離車輪組件啊，因為咧佢嗰個有個範圍嘅，叫飛脱嘅軌跡範圍。以防萬一真係有啲組件咧，因為車輪爆破飛脱而打傷工友，好多時啊人都好多嘢飛脱㗎。 係啱啊！而家你企個位置啱啱好就喺個範圍啊軌跡裏邊啊，正中你頭獎啊！你記得唔好喐咯喎。哦，工友咧亦都要利用呢個機械輔助設備，譬如起重機啊、起重裝置啊，就要移送車胎咧去到需要更換嘅位置。唉，懶得就懶啊嘛，減少體力處理操作嘅需要。 梗係要啦，重型車輛啲胎咁重啊，淨係用人力啊點搬呢？啊，好啦，拆咗个旧嘅车胎落嚟咧，可以准备咧嗰个胎嘅充气啦。咦，我做乜事变晒音啊？ 系咯，我都唔系好明啊。 变翻 local 先 系啊。咁喺呢个充气嘅之前，都有好多要 check 过下先得噶，系咪啊？ 心啊，放一晚个心，我梗系记得啦，我好卡细噶嘛。安装之前咧，要留意翻车轮组件破损嘅程度，检、查车轮组件有冇裂缝啊、损烂啊咁样。咁啊，同埋咧嗰个轮网组件啊， 系啦， 即系唔系净个边紧要啊？ 其实你讲轮网定螺网啊？ 系 我有冇记错咗？你想讲个名声啊？ 你唔好扰乱我哋啲工友， 系叫轮网边啫嘛，唔记得咗。 系同埋啲轮网组件或者系轮胎嘅内部有冇异物、污垢、铁锈、水分等等。 哦 ，OK OK， 嗱，仲有啊， 好多嘢咁啊 吓。如果你换条新嘅车胎咧吓，你要确保咧各个组件嘅部件咧要正确咧就 match 啊，相配先至得噶。嗱，千祈唔好咧就互换个螺网啊，唔系即系唔好互换个轮网啊吓，个组件唔可以乱嚟噶吓。 系啊 ，good 啊 good 啊，豪哥你 ，OK OK， 咁啊 check 好条胎 ，check 好个轮网，就可以预备充气，同放气一样，帮个车胎充气嘅时候，同样咧都要确保啊，冇人企喺呢个车轮组件飞脱嘅范围，嗰、那个危险范围好紧要啊！大家千祈唔好企准。 系啦，嗱咁啊，仲可以用一啲防护装置咧，你可以包围住或者固定住个车胎嘅。啊，咁啊 ，Kenneth， 系 你知唔知道咧乜嘢系防护装置啊？ 系安全笼或者系安全架 啊？咁啊，用嚟为车胎充气嘅气喉应该有几长咧？吓、 啊，系长到啊，要咧可以令工友同车胎保持安全距离啦。 系好似我咁长咪得咯。系啊，好似 我 都得嘅吓。咁啊，充气气喉咧，仲要有个阀心固定夹嘅吓。咁啊，气阀中途阀满，同埋咧就要设有调压器啊，唔系调气啊，系调压器啊。 系啊，知道。 呢间公司都冇嘢可以调气，真系。唉，有调压器嘅气压标胎啊，仲埋咧就呢个充气嘅时候咧，你一定要谨记确保呢个胎充气压力咧就唔会超出车辆制造商所建议嘅气压值啊。 好啦，好啦。喺条新车胎充够气嘅时候咧，系时候安装啦。咁又有啲咩嘅安全守则要遵守咧吓？ 嘿，我答我答我答。首先安装胎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试图喺个轮网组件上面啊，又出场啦吓。咁啊，进行任何加热或者系焊接等等嘅修复程序啦，因为呢一啲嘅热工序啊，会令到嗰条胎点啊内部压力又增加啦，好似阿豪哥嗰啲嘅压力啊吓。 系啊， 令到个轮胎爆裂或者系引致轮胎高温分解而爆炸。 唉，所以好大压力嘅。咁我话你听啦，装好之后系咪可以即刻就掹走啲钢丝杆呢？ 起码系未得住嘅，仲要进行最后嘅复检，确保组件正确无误，咁先完成整个工序噶。 犀利犀利犀利啊 ，Kenneth 啊，你对呢个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同埋充气工序都真系好熟好熟同好熟啊！ 梗系啦，你一听到我成把女汉子咁嘅声，你就知道我系靠得住啦。 犀利， 所以田主任豪哥放心啦，今日一定换到啲胎系顺利进行嘅，五加十五十加都冇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 啊！今日有重型车要换胎咩？点解我唔知嘅？ 田主任，吓，头先咧就你同我讲嘅噃，你话今日有五架车要换胎，所以我咪重金礼聘咗阿 Kenneth 过嚟帮手啦。 哦 ，sorry 啊，我可能就讲错。 吓， 我系指有五架手推车，佢又要换碌，咁、同事咧就答翻嚟话，帮我啲个手推车换到要坏坏地嘅，系时候换过佢啫。吓、 重型车辆车胎同手推车车碌分别好大噶、田主任，你验眼喎、要。 诶，唔好意思吓、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车球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平常替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如果唔做歌手，佢会系。 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就算起，仍想做做你。 今次有阿菲执到自己嘅 MV。呼应歪文关于平衡时空的这份歌词，将心目中不同平衡空间的自己，例如艺术家、身份人妻等等，呈现在 MV 当中。 命运路线兜兜转转，该登上那班机。 作曲 Aga， 填词王伟文，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殿军位置，薛凯琪《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最尾五分钟。 哇，吞扑吞到咧， 唔好咁讲， 你都系公事在身啫。 系咯，真系。 得你两个体谅，我都真系。 系啊，我哋唔体谅你，边个体谅啊？ 点啫？我哋都要做噶。 不过强烈建议你将头先嗰份人工咧，就将嗰个钟分俾我哋啦。耶，咁啊发达啦。 都好紧要啊，嗰个钟。 佢都系公务员包埋嘅。 系啊，跟住佢就话好啊，即系嗰个钟唔使钱啊嘛。好啦，点啊？ 唔好讲呢啲嘢。 唔好讲呢啲。 我哋如果要讲职场咧，即系有一。个情况咧，相信咧，我哋应该体会都好深啊。喺呢一个嘅打工嘅环境，即系你 office 嗰度咧，有冇试过即系当老板咧行过嘅时候咧，最中意咧称呼你做咩噶？ 称呼我做乜嘢？ 嗱，即系咁。 重要员工。 过往嘅老板咧。就知道我叫咩名嘅时候咧，佢哋就叫咩名咯。 通常如果佢会唔记得嘅时候就点咧？ 哦，阿边个边个咯？ 系啦 ，no， 佢我认识个老板嗱，即系可能我年资又耐啦。 你巴闭啊嘛，个都识你啊嘛， 即系咁 啦， 阿姐又咁讲， 我都有个唔同嘅名噶嘛，系咪先？ 阿姐咁样 捐血，阿哥捐血。 系啦， 我想讲嘅普遍嘅情况咧，就系咧发生喺呢个 office 度咧，啲老板唔知点解咧好中意咧，有阵时咧就 边个边个 啊边个边个诶啊 你 啊 你 啊 诶。 角落头嗰、那个啊，边个？ 程振鹏，你有冇试过？ 梗系试过啦， 嗱佢自己试过衰嘢。 唔系啊，我 有时 唔 记得名啊嘛。 佢啊， 系 我试过俾人叫。 哦，系啊。 啊，边个边个啊？ 你咁都唔认得你程振鹏？ 切， 挂个名牌喺度啊嘛。 有几咁奇啫？ 下次开会挂个名牌喺度。 嗱，而家咧，如果你嘅老板再次出现咁样嘅场面嘅话咧，即系喺 office 嗰度啊，边个边个嘅话咧，你可能。要想一想，咦，老板会不会是有认知障碍症、 哦、即是要关心一下他是 不是会不会是这样呢 如果他长期都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但如果他可能曾志豪记得的、桂花田记得的是不 记 得你 的。是 不记 得 这样。那你是不是应该自我审查自己究竟是。 自我审查。 是不是自己、在老板心目中里面 的。为什么会真的会。讲句咁嘅说话啫，唔记得你嘅名啫，咁会引发到会唔会系怀疑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啊？咁样呢一个咧系事源咧系来自拜登嘅。 哦， 系噶， 喂， 因为话拜登咧， 成日都话佢有老人痴呆噶，之前啲传闻系啊，佢喺竞选期间啲人喺度数，即系喺度讲紧佢唔得唔得。 因为咧喺日前咧，阿拜登咧就喺一个场合，咁咧就系同啲陆军啊、啲将领啊咁样去公布一啲事项。咁喺呢个嘅场合底下咧，佢就系咧漏口啊！边个边个啊？帮我哋个机构咧个机关好重要嘅， 唔得唔得唔得，佢。 佢真係新官上場得嗰幾多個月啊？得嗰個兩個月都係啦。咁我點認得曬咁多人啫？ 所以情有可原係咪？ 梗係咯。 但係咧，原來佢舊年十月喺競選嘅時候咧， 已經係咁啦。 佢係叫錯咗特朗普做老布殊， 好似係啊，好似係試過，係啊，係係。 咁又點解咧？咁又點解釋咧？ 佢咧就個口咧就快過個腦，定係個腦快過個口咧？ 哦，同你一樣， 即係唔咩？係啦，係啦。 但佢都唔會變咗老布殊㗎。 唔係啊，會㗎，即係佢可能想將同老布殊相比啊，同 佢好似 係 認錯喎。 所以咧，啲媒介咧都喺度話會唔會啊？拜登真係有呢個認知障礙嘅問題咧？如果系就真系要认认真真咁样去处理一下或者系治疗下先得。 咁美国就有史以嚟第一位女总统噶咯。 哦，那個、 因为佢系因为佢做唔到嘅时候， 嚟 啊 嘛， 系 咯，就嚟 啊 嘛， 系啊， 应该就唔会噶啦。 咁所以而家点啊？即系大家咪见佢讲到唔系讲到口震震，就惊佢有问题啦。 我觉得咧，嗰个重点咧，唔喺拜登佢系咪啊，而系咧，我就会系啦，个老板再系咁嘅时候咧，我就会借呢一个名人嗰个嘅状况咧，就老板你今日都可能有认知障碍， 你有冇担心去 check 下咧？ 其实一个好嘅员工喺呢个时候点样帮我老细啊？应该将自己个名字就叫做边个。 系啊。 改名， 以后你一叫阿边个边个嘅时候，我本身咪就系叫阿边个边个咯。 咁好多时候都系你做噶咯啲嘢。 系啊，同埋点解佢唔试下要求啲员工咧喺公司里边咧大大个名牌挂出嚟咧？ 我都系咁话， 好似我哋酒楼阿姐咁样咧，陈仔系你啦，陈仔系你啦。 我都好似系银行啊咁。 咪酒店都有嘅，系啊。 我哋不如慎防老细唔记得我哋个名，我哋而家讲一次咯。 我哋桂花田啊， 曾志豪 系陈振鹏， 听日见， 拜拜。